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星期四嘅早上啦吓，2021年嘅12月2号，咁啊。白元老在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陪住各位听众。虽然咧就天气冻冻地啊，咁但系我都已经一早翻咗嚟噶啦。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生效紧嘅。咁啊，出边都干干地，咁啊，而且咧个感觉都系清凉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千祈咧就早上嘅时候唔好冷亲啊。咁啊，一冷亲咧。咁啊唔好啦，咁啊今日想做嘅嘢或者嚟紧假日咧，周末想做嘅又做唔到就唔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其实好讲哲学噶。啊，以前咧曾经读过一啲嘅上堂嘅时候课程啦，咁佢咧就话到啊，国与国之间嘅政治咧，其实你将佢谂得透彻啲，就好似人同人之间嘅倾偈一样。人同人之间的相处放大了又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有些事很简单的，在家里有事就说，沟通呢很重要，例如你在工作上遇到压力，我很忙啊，这样跟家人说，他们会谅解你啊，可能有时回不到家吃饭。好了，如果你在工作上面真的有很多压力的，学习上有压力的，你可以透过沟通咧，去到同其他人产生一个连结，令到你嗰啲叫做积落嚟嘅压力咧，可以慢慢卸去。咁当然啦，唔系叫大家日日放苦啦吓，日日放苦嗰个第二个话题嚟嘅。我哋发觉原来沟通可以令到我哋将我哋嘅压力带走。沟通咧，除咗系带走一啲负能量之外，更加可以获得一啲新嘅元素。所谓新嘅元素系，当你一遇到唔明白嘅时候。例如学习，你问一下同班的同学，问一下你同 team 的朋友，你就会发觉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非常之多，所以你在当中也都会学习，更加会步向成功。今天你想一想，你会不会每一样事情都是自己好像一只牛咁冲冲冲冲冲冲冲一路做做做做做做做，但是没有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呢？你的方法是做得到的，但是可能透过沟通，透过同人的连结，你会找到一些更加聪明的办法，令到你原本一小时才做完的事一分钟就做完。咁当然啦，在你将你的负能量带走了之后，又在你身边的人获得一些新的元素，你是需要和人哋好好感激的。懂得感恩的人呢，在自己成功路上面，你发觉原来是无形之中推一把，可以令到你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更加坚固。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然留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愿比天更晴朗，上远景 遥遥重温。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堵墙。回头有 再想，心里自不放，你若能回忆，怀疑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远方，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连系想与你再相伴再碰，我亦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感謝就可以令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更加堅固，記住了，情深說話未曾講， Leon，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的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对于你而家嘅生活方式，你满唔满意啊？有句说话系咁讲嘅，船停泊喺码头就系最安全嘅。不过就唔系造船出嚟嘅目的，人留喺屋企乜都唔做系最舒服嘅，但系就唔系人生嘅意义。而最美好嘅生活方式就莫过于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向理想奔跑。当我哋回头会见到一路走嚟嘅故事，当我哋低头会见到我哋有坚定嘅脚步。当我们抬高头就有清晰的远方。人生大家都知道是没得彩排的，每一日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次演出，这样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珍惜。讲好像很容易，那怎么才做到呢？其实真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尝试下用乐观去取代悲观，用希望去取代失望，用镇静去取代浮躁，用愉快去取代烦恼，还有啊，用体谅去取代刻薄，用知足去到取代不满。我都知道是知易行难的，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哋都要努力去做。希望下次当你静落嚟谂一谂嘅时候，你都会满意现状，系活紧你喜欢嘅生活方式啊！ 最大雨中亲你，回荡动摇啊！ 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日晨雨滴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幻象亮相开创传奇，共你跨进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嬉戏。有乐有苦，也决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足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幻象亮相开创传奇，共你跨进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普通话台，唔好留低咗先至得噶嘛。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其中一位联合国之前嘅秘书长安南？啊，原来以前咧曾经喺美国嘅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庄园入边，咁啊举行咗一场慈善嘅晚宴。咁啊目的系啲乜嘢呢？就系、是、为非洲贫困嘅儿童募捐啦。去到咧就系、是、应邀参加晚宴嘅，都系一啲社会上嘅名门望族、超级富豪。在这个晚宴要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没请帖的 小妹妹，她来到庄园的入口。这个小女孩只手拿着一个看上来很精致的瓷罐，守住庄园入口的保安，她就说到了，哎，不好意思啊，今天夜晚这个宴会呢，如果没有请柬的，一律都不准入去。小妹妹就说到了，哎，叔叔啊，慈善呢不是钱，是心，是不是啊？我知道呢，受邀请的人很多钱，他们都会拿出很多钱出来，我虽然就没那么多，但是我所有的钱其实就是得这个小瓶瓶入面的，如果我真的不能够入去的话，不如你帮我拿这个樽仔入去啊。这位保安员他都不知道怎么好，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位老人家他就说到了，不用了小朋友，你说得对，慈善不是钱，是心，你可以入去，所有有爱心的人都一样可以入去。这个老人家并不是我们刚才提的安娜，而是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结果出人意表，当日慈善晚宴的主角并不是，已经预约了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娜，亦都唔系捐出$3,000,000嘅巴菲特，更加唔系讲紧捐$8,000,000嘅盖茨，而系只系捐出咗自己人生暂时所有嘅$30嘅一位小女孩。佢名叫做 Lucy， 佢赢咗好多好多好热烈嘅掌声。佢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一个讯息俾全世界嘅人。在一个宴会上面，一句说话就是慈善不是钱，是心。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记住这句说话？不要用单纯社会的一个尺度去量度，反而是用心去感受和真正地帮人呢？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代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访 纵使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独居。 一首嘅歌曲啊，咁啊嚟自 MC 嘅记忆面。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东北季候风为华南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今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凌晨时分有7个地方录得低于摄氏10度，其中打鼓岭最低温只有6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展望听日早上仍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夜温差较大。美国疾控中心证实发现美国首宗 Omicron 感染病例。加州和三藩市公共卫生部门透露，加州近期出现一宗与 Omicron 变种病毒有关个案，患者上月底从南非返回美国，完成疫苗接种，出现轻微病征，目前情况有改善，从检测为阳性起就自我隔离，已经联系所有密切接触者，病毒检测都是阴性。因应一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关人士需要在星期五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3个指明地方包括大角咀、海涛湾二座、机场一号客运大楼7楼、国泰贵宾室、环宇堂和中环一间食肆。欧盟发布全球门户计划，預計由2021至2027年投入3000億歐元，投資全球公共及私營的基礎建設。歐盟委員會說，要將歐盟成員國、歐洲的金融機構和國家發展金融機構的資源匯集。主席馮德萊恩形容是投資全球基建的路線圖，期望可以成為值得信賴的品牌，以高品質、可靠的標準、高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脫穎而出。全球門戶計劃並未提及中國，但外界相信歐盟是要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的故事，宋运辉从金州来到东海，成为东海化工厂的副厂长。雷东宝因为行贿遭遇牢狱之灾，而杨秦亦都来到东海发展，仲将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二台好日子。 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啦。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验证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呢啲天气咧，最好系做咩咧？赖床，赖死都唔起身。睇下佢起咗身未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啊，好精神、啊，你把声吓。 系啦，时刻着好准备啊嘛。 哦，咁都好，因为出边系15度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呢个早上咧，我都觉得系都相当清凉下吓。 都几凉，而且呢我就觉得呢真係嘅，如果係啱啱起身嗰啲人呢，如果喺被窦捐出嚟嘅时候呢，即多数我估而家应该都係开窗瞓啦，或者可能唔开窗瞓啦，但就算唔开窗瞓呢，应该都感受到嗰个室温呢係都係冻冻地啦，15度喎出面。 係呀，出面15度啦，咁如果你一离开个床铺嘅时候呢，咁即刻嘅而着返件衫先，千祈唔好摄亲啦吓。 是啊，所以呢我自己都習慣呢，有啲朋友就会有啲神嬲啊嗰啲啦，我就習慣呢会将一张嗰啲叫做小毛巾呢摆喺个床尾嗰度啊。咁我就会起嘅时候呢就嬲住将小毛巾呢出去闩晒啲窗啊，然之后先出去梳洗咯。我觉得咁样会暖啲咯，因为未搵到衫换㗎嘛嗰、那个时候。 是啊，或者有啲朋友可能已经冻到啊，会唔会真係已经开埋暖气呢屋企。唔知喎、 啊。会啊， 不过如果长者有需要嘅话，我都觉得应该开翻暖气俾佢哋嘅。 系啊，或者暖炉咯，或者甚至乎睇下有冇准备到已经整好晒啲暖毡，即系有时可以铺埋一个床嗰啲暖毡咧，咁就可能会成个人暖啲。不过咧，始终你一离开张床嘅话咧，其实嗰一下都系会冻冻地嘅。咁我都系谂一啲嘅方法啦，或者甚至乎有啲人咧，我知道会摆定一套衫喺个床尾嗰度咧。一起身咧就系笠住嗰套衫先至落床咯。 系啊，呀，即系谂起咧天气咁冻啊，真系吓，提提震啊，个个都 即系都要谂啲法子。我以前咧记得咧有个同学同我讲咧，我就问佢啦，点解咧你日日翻学嗰套校服咧都咁潮嘅？佢话咧，因为由于佢怕冻嘅关系咧，佢一冲完凉咧即系之前嗰晚冲完凉咧，就已经换定咗校服啦， 唔系嘛？ 着咗校服嚟瞓咯。第二朝起身嘅时候，系啊，就唔使经历嗰个好惨痛嘅换衫过程。 得唔得噶？咁校褛嗰啲佢会唔会着埋噶？唔会啦，系嘛？ 唔会啊！但系因为如果佢有时咧，即系净系着翻嗰个恤衫或者嗰条裙咧，咁我哋就睇到佢好潮咯。如果佢真系好冻嘅时候咧，佢就坚持即系着住晒啲冷衫啊，着住晒啲褛咧，咁其实就睇唔到入边件恤衫潮嘅。 咁但系就已经即系一落床就已经可以出门口噶咯，其实。 冇错啦，一来咧就悭时间，二来咧佢话咁样暖啲。 佢物都着埋啊！ 佢乜嘢都着晒咧，总之成副武装全部着实晒啦，已经。 哇，唔觉得好古怪嘅咩佢？ 係啊，即係佢覺得哇，咁樣係最暖嘅。咁但係講真，我無可厚非。如果你著定曬所有嘢，第二天唔使經歷換衫嘅過程，又真係唔會好凍嘅喎。 係，但係如果你問我嗰一校服咧，唔係話著得好舒服嘅啫，即係特別嗱， 係咯， 係咯， 有褲子袖啊咁樣。 係咯，你揞下揞下咁樣，即係睡衣嘅設計，因為睡衣嘅質地就令到大家舒服啊嘛。佢又著住件校服瞓覺，咁搞笑嘅。 是啊，所以即是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啦，即是我都不知道这些是真的为了保暖啊，定还是真的其实想睡多几个字呢赖床的时候，那真的觉得不知啦。不过呢我自己就觉得呢现在这么冷的天气呢保暖呢才是最重要的。 啊啱啊，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保下暖啊？ 因为真的有喎，我昨天呢即是放假的时候呢就送女女返学啦，跟住我都見到呢啲小朋友呢喺呢個咁凍嘅天氣裏面呢佢哋嗰啲衣著打扮呢都好可愛嘅，好似個個呢都包到隻腫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呢亦都有啲呢可能都未適應到話琴日突然之間即係都涼咗少少嘅時候呢咁呢真係著唔夠衫嘅我唔到。咁、但係呢都有啲呢、好似唔係著好多衫呢但係都覺得佢好暖喎、咁。跟住呢我就上網喺度睇啦，到底呢有啲乜嘢嘅衣著嘅打扮，又或者係呢到底有啲咩位置最緊要咧？焗住嗰啲位咧，就可以保到暖咧。啊，原來咧，其實咧，中醫都有教大家咧，只要有六個地方咧，你保得住咧，其實你成個身咧就會暖曬噶啦，同埋唔使話著到好厚或者好多橙咁樣。嗱、咁我第一步咧就係、我諗大家都估到噶啦，由頭講到落腳啦，我哋、就係講呢個頸部啦。 嚇、藍頸巾啦，藍頸巾。 對啦。 著樽領，著樽領。 系啦，系啦。 啊，会唔会校服系有樽领嘅咧？咁你个 friend 如果以前有樽领校服，咪仲正？ 冇啦，其实冇樽领校服啊，最多你自己将衫拎翻上去啦。同埋我哋唔准着，即系嗰啲打底衫系突咗条领出嚟噶。 哦， 系戴颈巾咯，即系因为佢都要保持翻佢套校服嗰个传统性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惊住条颈冻咧，咁我谂大家都一定有颈巾啦。咁所以围住条颈咧，咁就会比较安全啲，同埋会比较暖啲。我都同意嘅呢一样嘢。 因为即系嗰啲动脉位啊，嗰啲 系 啊，啲血喺度流通啊。 系啊，劲中意戴颈巾我系一个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膊头喎。嗱、我成日都以为咧，第二样嘢应该系啲手啊、脚嗰啲先啦吓。咁原来咧，佢话第二位即系能够保到暖咧，就系膊头啦。咁因为咧，其实咧，如果膊头咧一吹亲嘅时候咧，系好容易咧会腰酸骨痛啊，膊头梗咗啦，或者系咧会受令到嗰个颈咧都会梗埋嘅。咁啊系。我曾經試過咧，即係坐喺一個冷氣嘅風口位工作，我諗大概兩個鐘之後咧，我條頸就緊咗，即係佢不停咁樣個風口吹住條頸咧，跟住於是我就覺得啊，真係喎，其實呢啲位真係要吸到實咧，先至唔會話受寒。 你吹咁耐啊，邊度都緊啦。 嗰陣時後生冇諗咁多嘢嘛， 咁你而家都唔老咁又。 哎呀，嗰陣時就啱啱入行嘅時候啊，跟住吹咗兩個鐘頭之後咧，咦，點唔喐得嘅？即係好深刻啊！呢啲咁樣嘅痛楚嘅感覺啊，咁所以膊頭一樣都係咁重要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背脊啦。呢個我老豆成日講嘅，我阿爸成日都話：哎呀，如果你凍嘅時候咧，一定要吸住個背脊咁樣，即係要摟到實咁。所以咧，我哋屋企人咧就好興咧，就屋企都著住一件嗰啲背心，即係佢哋相信咧一個背心，譬如反呢條領咧，就可以既護到背脊啦，又可以護到條頸啦，同埋個膊頭。 即係你屋企喺即係你屋企人啊，喺屋企嘅時候都係著咩嗰啲羽絨背心仔嗰啲噶？ 係啊，我哋屋企咧都好似忍者龜咁樣噶。 你咁樣形容自己屋企人嘅你，忍者龜。 即系啲手脚突出嚟好灵活啦，但系即系成个身好似孭住个壳咁。 有机会 上把咧 吓，系啊，有机会上去坐下吓，睇下你攞住系边只武器嘅忍者龟， 好劲噶。 好啦，转头再同你讲啦，唔系笑死我。好啦，拜拜。 晨光百科， 唉，笑死我。话屋企人似忍者龟，我第一次听。好啦 ，K 呢个晨光百科先，今日就唔系讲忍者龟啊。今日嗱、不过先望一望个天气先，十五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好啦，望上天空嘅时间咧，哇，好多星星、啊，你有冇见到啊？ 我啊见到啦，我今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寻日夜晚放狗都系噶啦，哇个天好多星星啊，甚至乎有人同我讲，诶唔系星星嚟噶，飞机嚟噶系嘛，唔系，跟住话唔系啊，星星嚟，望一望。是唔喐㗎喎，真係星星係呀，呢塊天氣呢其實觀星真係一流啊，如果去啲叫做黑啲嘅地方呢睇得更加清楚。我自己用一啲嘅叫做通訊軟件呢，咁佢亦都會俾大家睇到呢，就係地球外面除咗有啲咩星之外啦，星座嘅位置啦，亦都會見到呢，就係太空總署譬如國際太空站嘅位置喺邊一度，咁可以呢一路望嘅時候，啊原來佢就係呢個方向噃。人造卫星嘅发明以嚟咧，咁已经有几千个人造卫星咧，就送到去宇宙嗰度围住我哋，系咁喺度转，系咁喺度转。其实每一日咧，都真系有相当之多数目嘅人造卫星喺我哋头壳顶飞嚟飞去噶。佢哋大部分啊，都系由几百或者咧就系几千公斤去组成噶。嗱，而家咁人咧就试图将呢个人造卫星啊嗰个嘅叫做质量啊做得更加好，但系重量咧就希望维持喺十公斤或者以下。要做得到咧，非常之难啊！吓，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其实我哋嘅人造卫星咧，真系非常之大嚿，而喺出边不断飞住，仲要为我哋传送一啲咁准确嘅，例如天气啊、GPS 定位等等嘅资讯咧，系相当之艰难嘅一个工作嚟噶。好啦，你有冇谂过旧咗嘅人造卫星会点算呢？有啲人造卫星咧喺可能某一啲嘅事故之后啦，咁啊牺牲咗啦，咁啊已经烂咗啦。有啲系因为咧太耐啦，冇办法再继续工作，咁但系佢哋仍然会依照住自己嘅轨道咧喺地球外边咧就运行噶。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卫星嘅寿命都系一样咧，有限嘅。低轨道上嘅卫星寿命一般咧都系两至到五年噶，地球静止轨道上嘅卫星寿命一般都系十至到十五年。而低轨道卫星就好似流星一样，当佢进入大气层嘅时间咧，就会燃烧，然后结束嘅生命，咁就系继而消失噶。而喺高啲嘅卫星咧，咁佢哋一直咧都会喺呢个宇宙当中漂浮噶，所以咧亦都影响咗每一次啊。当我哋有火箭飞上太空嘅时候，都要 check 清楚到底喺佢哋飞上去嘅时候，人造卫星嘅位置会唔会同佢哋产生碰撞呢？这个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高嘅一个技巧嚟噶，因为咧喺太空外边咧，即系地球外边嘅人造卫星啦，其实如果碰撞嘅威力相当之大啊，一粒以秒速啊十公里运行嘅灰尘啊，其实已经咧就相等于喺地球时速100公里运动嘅威力啦，所以一定要避免碰撞，如果唔系咧会酿成一啲嘅灾难噶。人造卫星咧，咁啊制造系有啲咩方法咧？大家上网一揾就知噶啦。咁啊，不妨喺呢个天气咁好嘅时候，望一望出边嘅星体啊，又感受一下人类嘅智慧啊！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80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爱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 该怎么抛开你这个人？从前曾投资生命和耐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 早上6:49的时间，天气方面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与非常干燥，日夜温差也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都是清凉的。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咪生效紧嘅，咁啊搵嚟有租儿容祖儿一只歌曲噶，叫做《北配》。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睇下啲 fashion 啊，唔同季节嘅 fashion 或者唔同温度嘅 fashion 咧，有啲咩牵实令到我哋朝头早着衫嘅时候啊，有啲 idea。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我知道咧，女士嚟讲咧，你自己就非常之偏爱西装褛啦。 系啊，因为真系咧，将嗰个身形咧完完全全咁样去改善到噶，我觉得将你嗰啲缺点咧可以遮咗啦，咁然后咧就，因为我本身其实我唔横噶，但我觉得咧着咗西装褛之后咧，好似有翻成个身形出到嚟咁样，所以我系劲中意着西装褛嘅。 嗯，咁男士咧会唔会都算系可以帮佢遮住咗一啲身材上面嘅缺点咧？ 喂，绝对可以、哦，尤其是我觉得咧，而家呢啲少少凉凉地嘅天气啦，无论系个男士，其实佢翻工或者有一啲嘅场合，佢需要咗啲比较 formal 啲嘅西装褛，已经好型啦。啊，我最近都有去到啲饮宴啦，其实都宽松翻少少啦，咁可以去翻啲饮宴咧，哇，即系见翻啲 friend 咧，啲旧同学啊咁样咧，哇，平时好似即系都烂搭搭咁样，突然间佢着翻套老西咧，好型咯，觉得。系啦，跟住 casual 嘅，咁而家男女都好啦，其实都多咗好多呢啲西装褛式嘅外套嘅款咁样。 嗯， 但系嗰、那个我觉得就系话，都要着啱场合咯。 系， 原来咧我自己都即系睇翻少少资料咧，啲西装褛咧，你唔同场合啦，或者我哋叫做比较正式啲嘅西装褛，即系 formal 啲嘅西装褛，同一啲休闲啲嘅西装褛咧，原来喺个设计上面咧系真系会有分别噶噃。咁点样可以即系我哋拣到啲啱款嘅西装褛，唔好着错场合啦？譬如你嗰日你系要着一啲 formal 啲嘅西装褛，你就要留意佢嗰啲嘅设计同个 cutting。咁又唔系嘅，我想拣啲 casual 啲嘅，唔想太 formal 嘅。咁个设计上面咧，其实会系有啲咩嘅特点咧？咁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咯。 好啊，嗱喺我嘅角度咧，因为我自己就唔系特别中意西装褛啦，咁所以咧我又唔系话真系好了解佢嘅特色，又或者到底有啲乜嘢嘅特点咧？咁啊，今朝早可以听阿海讲下啦。 其实真系咧，唔留意开咧，你都唔会觉得哦，乜原来系咁样噶咁。其实可以从四个嘅设计上面嘅一啲嘅特色啦，就可以分辨到嗰啲西装褛咧，究竟佢嗰、那个休闲同正式嗰个程度可以去到边嘅。 嗯， 咁第一个嘅设计咧就系、睇个领啦。 系 啦，我哋所谓咧，原来有啲我哋用男士嘅西装褛嚟到做一个例子先啦。 嗯， 有啲西装褛咧，我哋先有啲叫做标准领嘅西装褛。 系。 系啦，何谓一啲标准领咧？其实咧就系话，佢嗰、那个我哋西装褛嗰啲领口咧，咪会有好似两块嘅三角形咁样嘅。 嗯， 唔知道你想唔想象到啦？ 想象到，反咗落嚟啦。总之就系向外， 中间会有个叉嘅咁样。如果系比较休闲式啲嘅西装褛咧，佢就系嗰两块嘅三角形咧，其实咧就会系比较对齐啲嘅。 嗯嗯， 唔会话突然间有一块会大啲细啲，佢哋会比较整齐啲嘅。 嗯， 系啦，我哋呢啲咧为之一个标准领。 嗯。 嗯，然后啦，再去多正式少少嘅西装褛，嗰、那个领咧，原来咧有啲做衫师傅咧，譬如佢哋会叫做一个剑领嘅。 系， 所谓剑领就系点咧？系下边嗰一块嘅三角形会系大一啲。 我都想象紧， 系啦，下边嗰一块领嗰个三角形会尖嗰一个位咧，佢会突出啲嘅。 嗯， 系啦，咁就上面嗰一塊就会系细啲，即系你会有一个层次感啲，一细一大啦，即系嗰个领系。 诶，呢个咧女士嘅款式都系咁样噶，我见。 其实几样都会有，其实两、我而家讲到第二种领啦，其实第三样领咧，我觉得都系男士同女士嘅西装褛咧，都系会出现嘅。 嗯。 我哋头先讲咗个标准领啦，跟住有一种叫做剑领啦，另外有一种咧就会叫做丝瓜领。 丝瓜咁得意嘅名 字、啊，你可以想象原来咧就系话咧，诶、這個、呢个原来丝瓜领咧就系、是、一啲咧正式好 formal 嗰啲 cocktail 嗰啲咧男士有时着啲 cocktail 西装褛咧，好多时都会做呢一种丝瓜领噶。 嗯， 佢系直情系点咧？就系、是、一塊一个弧形嘅一个片领咁样， 系 就冇咗个两个尖尖出嚟嘅。 嗯。 系啦，我哋有時會見譬如真係去到啲酒會啊，可能去到啲頒獎禮啊，我哋咧見到嗰啲男士嗰啲西裝褸咧，佢會做呢一個嘅所謂嘅絲瓜領，佢一條幼嘅，冇嗰個尖尖咧，好突出嚟嘅。 嗯， 係啦，咁呢個就叫絲瓜領啦。 係， 或者可能啲做衫師傅咧，聽落佢哋就會，都會知道嗰個領係點樣樣咯。 嗯、 其實仲有啲名嘅，譬如啲咩匙羹領啊嗰啲咧，我都係即最近同啲做衫師傅接觸開咧，傾開先知，哦，原來呢個叫匙羹領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嘅名字咯。 嗯、 原來從個領位咧，就是、第一個設計位，我哋可以睇到嗰件西裝褸究竟係比較休閒式啲，定還是一件比較正式嘅西裝褸啦？ 嗯，咁啊，除咗領之外，唔通第二個係關個袖事？ 第二个呢又唔系关个袖事喎，就关个袋事啦。係、啦，原来袋呢都会有唔同嘅，我哋係先讲咗休闲嘅西装褛先。 好。 休闲嘅西装褛呢嗰、那个袋叫做一个贴袋。 嗯。 贴袋呢就係乜嘢都冇。有一啲袋呢我哋每见到呢佢会有一塊嗰、那个袋口会反咗一塊出嚟嘅。 係呀係呀。 有个冚㗎嘛。如果係休闲嘅西装褛呢一般呢就係冇嗰个冚嘅。 嗯。 同埋會係車單線嘅啫，最簡單嘅款。咁我哋就諗下，譬如我哋有時行啲日系啲咧，嗰啲日系嘅鋪頭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西裝褸外套噶嘛。嗰啲褸咧，如果休閒啲嗰啲咧，通常就會做呢一種袋啦。 係。 好啦，如果你話再正式少少嘅西裝褸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嗰種有個袋嗰、那個冚啊，冚落嚟嘅呢一種咧，就叫做一個蓋袋款嘅西裝褸。 嗯。 咁呢啲咧就會出現喺一啲咧我哋叫做正式嘅西裝褸，譬如男士翻工咧，好多時嗰啲西裝褸咧，你都會發覺佢係有一塊冚喺度嘅。 嗯， 呢啲嘅西裝褸 係 好啦，再去到真係你話啲禮服款嘅西裝褸，頭先禮服款我哋講條領咧，嗰、那個就會係一個叫做絲瓜領啦。 嗯， 然後如果佢嗰個袋可以做咩咧，就叫做一個雙線袋。 嗯， 佢都係冇嗰個冚落嚟嘅。 嗯。 系啦，佢都系就咁乾淨利落，冇嗰塊冚，但系佢嗰個車線咧係做咗兩行上下嘅兩行線嘅。 系， 佢有個好似暗位咧，有一格咧，好似分裂開咁樣嘅，佢會車咗兩行嘅雙線喺度噶。 嗯， 即係我哋而家冇圖像啦，但如果大家可能上網去抄一抄呢啲嘅款式咧，你就會見到。咁而家我哋就即係憑一個口述咁樣啦，話俾大家知，原來我哋有個貼袋啦。 嗯。 蓋袋啦，同雙線袋嘅西裝褸，咁就係一啲休閒啦、正式同埋啲禮服款西裝褸嘅袋啦。 嗯， 然後第三樣咯、哦，第三樣咧就係、是、當然就係睇佢嗰個嘅質地啦，咁樣。如果一啲休閒啲嘅西裝褸咧，其實佢就會係 loose fit 啲啦，俾人一種比較所謂蓬鬆啲嘅感覺啊。我哋叫 hea 啲啦，或者係 舒服啲啦，或者 係啦，舒服啲啦。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面料咧，都可以做嘅。 嗯， 可能係啲混紡啊、棉質啊各樣嘅料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啲比較休閒啲嘅西裝褸。係。咁如果係正式嘅西裝褸咧，因為佢會做得咧係要比較隨身一啲，一個隨順嘅感覺，我哋叫做。個 cut 要 fit 身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一般咧，我哋就會用一啲混紡嘅面料嚟到做一啲正式嘅西裝褸。 係， 嗯，如果你係全面咧，因為佢容易潮喎，咁所以就一般就唔會係用嚟做呢啲正式西裝褸嘅。 嗯嗯 嗯，咁所以同個料咧都會有分別啦。 嗯， 好啦，最後一個咧就肉眼都一眼就望到噶啦，亦都係就係、是、嗰個膊頭嗰個位置個車線啦。 係， 如果係啲休閒啲嘅西裝褸咧，我哋就會叫做一個落肩嘅設計。 嗯， 即係突薄。或者我哋好簡單，我哋口語就好多時叫做，這個款係比較側薄啲嘅，就嗰個肩線咧係唔係 fit 你個膊頭，係落少少，可能去到你差唔多手臂與膊頭之間，係啦一啲嘅位置都會有。 係， 如果係正式嘅西裝褸咧，嗰條肩線咧就會 fit 你嗰個膊頭啦。 嗯， 所以如果你去訂做西裝褸嘅時候咧，膊頭位師傅一定會同你度得好準噶。 嗯。

日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都系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啱啦，啱啦。咁如果想知道边度有塞车啊，有冇啲咩坏灯啊，定系点样嘅话咧，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朝早呢个时间咧，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我哋邀请到咧就系交通组嘅同事。今日朝头早啊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出边嘅交通，希望一切正常。 啊，真系如你所愿啊！ Yes. 正常嘅塞车啊，冇乜特别嘅意外 都好 啊，最好噶啦。咁都系行常嘅车龙啦，都要同大家讲噶。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嘅。另外呢，较早前的了这个何文田的爆水管，常胜街去回都会大学方向近佛光街啊，快线仍然封闭的，所以经过呢就要小心啦。 是啊，如果狮子山隧道要途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的朋友呢，都见到即刻帮 Didi 看龙尾又去到小沥源左右啦，都不是话特别塞的。 是开始啦，开始入口开始车多，排一排少少。都系正常嘅， 好快 嘅 啫， 唔系太长， 系 好快。 最紧要互相忍让， 冇错， 啱唔啱啊？ 咁我想问下小白，你熟唔熟咧一啲新起嘅屋，即系大型嘅屋邨嗰啲咁样噶？喺每一个地方。 如果系自己嗰区附近嘅，咪会熟啲咯。即系例如大埔区嘅、沙田区嘅，咁会了解多啲咯。 哦，咁新界北区你应该唔熟啦，好似离西贡好远啊。 离系啊， 系啊。咁因为咧新界咧北区咧多咗一条新嘅公共屋邨咧，叫做皇后山邨。 皇后。后山啊， 系啦，皇后山村啊， 系唔系喺沙头角嗰沙头角公路嗰度？ 冇错啦，喺军地附近噶，冇错。 系啦，咁我知边度啦。 啊，叻仔， 因为 咁远都知啊。 系啦，嘛，因为点解咧？我都住得好远啊嘛。 系 咁，但系咧，我记得嗰条村咧，sorry， 叫咩名？ 沙嗰条叫做皇后山村， 皇后山村，皇后山村应该喺八仙岭另外，即系我哋喺八仙岭向住呢一个马鞍山方向嘅八仙岭个面啊，咁但系佢应该系八仙岭后边嗰一边嘅居民嚟嘅， 系，总之系军地嘅，佢军地嗰头咯，我最熟就系军地北区嗰度啦，同埋佢隔篱咧有个新嘅居屋嘅屋苑，叫做山丽苑啊，系啦， 嗰度都。远少少喎，嗰、那个位 都，所以咧好彩咧，城巴咧就第一次咧就同呢个九巴有竞争啊，第一次咧就投得呢一个北区嘅路线，因为城巴主要你都知啦， 港岛嗰边啊嘛， 最主要港岛区嘅，咁啊佢当然啦，九巴唔系同九龙嘅巴士线同埋新界都有少少沙田嘅啫，但系新界北区咧系第一次可以争到呢个营运权嘅， 哦，系城巴公司争到呢个营运权， 系啊，系好特别咧， 系咯，因为以前城巴都系。 主要港島區， 港島嘢以前走中巴嘅時候，城巴就攞曬嗰啲線啊嘛。 係啦，咁而家咧就有競爭又有進步啦，幾好嘅。運輸署批咗佢咧，就有四條咧呢一個北區就係貨呢一個皇后山村咧同埋山麗苑嘅居民嘅。咁另外咧就有六條啊，稍後未開始噶，有六條咧就屯門線啊都上到。 係。 咁啊就會好啲，同埋咧幾好嘅佢呢個新嘅營運嘅路線啦，但係個巴士咧好正嘅喎，嗰個係用歐盟六型環保巴士行走啊。 哇！ 咁啊每一個座位都安全带啦，仲有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啦， 电子稳定控制， 仲有离子空气清新机。 哦、 我哋唔知啦，当然佢哋知啦，嗰啲空气清新机咯。咁咧讲翻啦，呢两条巴士路线咧，首先咧虽然佢批咗四条啦，两条就货港岛区嘅呢两个屋苑，但系咧首先就系俾咗去咗九龙先，即系由呢个北区出九龙嘅。咁啊港岛嗰方面咧就稍后先至公布啦。咁原来11月30号开始咗噶啦。 哦， 我都唔 知啊，已经有咯， 系啊，有两日噶啦， 会唔会？會唔會有啲路線係由呢個北區咁啊去翻新界嘅西北區嗰邊？ 想搭嘅朋友真係留意一下，78号 X 就係來往皇后山至到啟德嘅， 啟德 即係嗰屋苑啦，去到啟德嘅。咁途經乜嘢啊？途經咧新嗰條龍山隧道，你有冇行過？ 我知道喺邊度。 系，但未行 我行山行过附近， okay, 我有见过，睇住佢起嘅呢条我都系。 系啊，几好嗱，又有新隧道行啊，有新巴士搭就好开心啊。佢点样行咧？78X 嘅路线咧就会经龙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啦，跟住就会行就会经过呢个屋苑啦、山丽苑同埋呢一个嘅皇后山村啦，跟住就沙头角公路军地，跟住出翻嚟九龙湾商贸区、德朗村、启程村，跟住就去到启德工业贸易大厦啦。 我行呢条路， 呢条路线就系皇后山至到启德嘅，就系78X 啦。好啦，咁79X 又点行呢？就係、是、来往皇后山同长沙湾嘅。 咁都係行龍山隧道啦，咁啊經呢個快速公路啦，咁就去翻沙頭角公路嘅軍地，跟住會大角咀、澳海城、旺角、太子、深水埗出到長沙灣嘅，咁呢兩條路線非常之好啊， 係啊， 咁同埋咧特別在咧78X 咧咁，佢呢段咧只係俾開繁忙時間朝頭早同埋傍晚嘅放工時間。時間唔係太長嘅啫，因為佢可能啱啱新起啦屋苑，未有太多人入伙啊。咁佢嘅時間咧，78X 咧就由山麗苑開出嘅服務時間咧，不過咧就係得7:30至到8:00嘅啫，即係得九個字嘅啫。咁好啦，翻嚟傍晚咧就5:30至到6:00。你唔好睇少呢九個字啊，話俾你聽啊，小白。 係啊， 因為咧我平時朝頭早咧，我喺荃灣啦。去港島區咧，就係有一條呢啲咁嘅巴士線咧，就係放朝頭早翻工時間，好似大約係2小時到嘅啫。朝頭早7:00啊至9:00到啦。哇！你知唔知幾正啊？我由佢因為佢幾好嘅，佢即係兜荃灣幾個站，跟住直上西隧去到港島區。如果平時我要1小時嘅，但係搭呢個巴士5個字，我去到中環啦。 好啦，呢啲巴士 超正啊！ 所以我自己喺屋企附近咧，喺繁忙時間都有啲特別嘅路線咧，由大美篤嗰度直接咧就出到去呢個觀塘區，即係你。唔需要又再左兜右兜转咁多程车，可以喺车上面休息一下嘛？ 系啊，几正可以喺巴士度瞓觉。因为如果我由屋企要再搭个小巴去到地铁，喺地铁就要翻工繁忙时间同人哋变沙甸鱼咁样逼法，逼咁你话几辛苦啊？但系咧呢啲巴士线咧，因为可能啱啱仲系未太多人入伙啦，所以个班次上边咧都系少啲，时间都系少啲嘅。但系大家把握呢九个字嘅时间咧，咁几好噶。咁起码你可以哇直接出到嚟，你谂下佢只不过系兜区内几个屋。远之后行高速公路可以快到，起码悭翻半个钟头时间。 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巴士公司，亦都即系不时咧就留意下嗰个人流嘅情况，同埋即系唔同地方嘅人口，咁啊睇下会唔会嗰个巴士嘅嗰个次数啊，或者班次可以又调整，舒服一下啲，即系便利一下啲居民咁啊最好啦。 系啊，不过头先我就讲咗78X 个时间啦，但系咁佢新嗰条79X 都喺附近屋苑啫嘛，咁样咧就时间长好多，星期一至五朝头早7:00到下午4:00啊。 哦， 咁又唔同啊，因为喺隔篱屋苑啫嘛。系咪？咁另外咧就系、是星期一至五就系咁样啦，星期六日咧都系几好噶，由下午12:00到晚10:00噶。咁所以 OK， 因为你只不过因为呢一条线咧就系由山丽苑开出，即系居屋开出。咁头先我讲嗰个咧就 系 由公屋嗰度开出啦。咁变咗其实都系隔篱嘅啫。咁大家行远少少喺附近，咁变咗时间长好多，都可以出翻去九龙，直接出到。 咁啊，如果过咗繁忙时间就去第二度搭上车啦，咁样啦。 系啊，咁所以几好噶，城巴。咁迟啲咧，佢都会开埋港岛线嘅。而家就只係貨九龍啦，由新界北出翻去九龍。咁遲啲兩條港島線開咧，我都會同大家聽眾跟進。 好啊，好啊， 好嘛，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睇下 O 出邊會唔會真係凍到鐵鐵震啊？早晨啊 ，O， 早晨。 係啊，要你等耐咗，唔好意思啊。 唔會啊，聽到你同 Didi 講啦，講唔同嘅巴士線啦，我都要 update 下自己啊嚇，又多咗啲隧道，我又未聽過喎，多咗啲屋邨名。我又未听过， 即系而家嗰啲地铁站咧，嗰啲港铁站，我哋都唔系个个去过晒啦，系咪？ 系啊，所以头先讲嗰啲屋邨都记住啊，都几特别啊，系咪叫皇后山？ 系啊，系啊，都系嗰边，系啊， 好似好劲咁，好雍容华贵咁样啦吓，咁啊，但系雍容华贵有华贵村 ，by the way 啦，咁啊，今日天气都系相对冻一啲啊，比琴日天气更加之冻啊，咁尤其是驾驶者啦，喺开车嘅时候咧，你望下有冇啲猫仔咧匿埋喺你个车下边，即系可能即系取暖又好，或者即系挡风又好，咁啊望下有冇其他动物啦，咁样去睇睇佢，咁样咁先，或者敲下啲车门啊，咁样等小动物可以行走咗先，咁样咁都系要学噶啦。咁啊，香港嘅冬天常常都会发生呢啲事嘅，咁啊做一个。唔知爱自己嘅车啦，爱埋身边小动物嘅人咧，都系值得推崇嘅。OK， 咁啊，天气方面啊，头先都讲咗比较冻啲啦，不过咧继续偏冷气清嘅。咁啊，凉风送爽啊，唔止凉啊，冻风送爽添啊吓，冷风送爽啊。咁所以今日咧，大家真系要添衣啦，着多件衫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唔好吹亲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明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嘅气温显著较低噶，持续天晴以及咧就非常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而家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另外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我真系想问一下你做经理人咁多年嘅经验里面咧，见到行内嘅艺人咧，有几多系真系有天分嘅咧？ 咦，你提起天分嘅话，系咪即系你自己本身对于天分呢两个字，或者对于人嘅影响，你都有啲睇法先？你点样睇天分呢样嘢噶？ 嗱，我自己好深信一样嘢，就系有天分嘅话，你应该系可以提升嗰个工作嘅效能嘅，即系起码应该一点就明啊，或者好快上手咁样咯。 嗱，好在你咁样讲啫。好在你用咗提升呢两个字咯，但呢个我绝对赞成添，差唔多可以讲下有少少赢在起跑线咯。咁但系我咧，即系我个人啦吓，我就尽量好少用天分呢两个字咧，即系成日挂喺口唇边嘅。我觉得咧，如果我成日去用天分去形容某一啲人咧，其实某程度上系一种标签或者定咗你性。为一个好似一个我帮你 set 咗一个指标咁样啊，因为大家好容易咧就觉得话，哇喺呢个人好有天分噶、哦，或者佢成日都啲人话佢好有天分噶、哦，咁变咗你对佢嘅期望系好自然地高咗好多 嘅，系啊，即系会觉得佢应该起码做同一件事应该会出色啲嘅， 系啦系啦，咁。你系后生仔、后生女，甚至即系小朋友咁样，话你有天分，你系明日之星，咁梗系 O K 啦。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行得好快噶嘛，即系转眼间就已经可能系一年，唔系两年、三年嘅时候。三年前我话你有天分，但系三年之后你可能仲系即系唔好话原地踏步啊，你都未有啲乜嘢嘅顺利嘅发展嘅时候。其实被形容为天分咧，呢、這个其实已经有少少，好似系即系变相。有少少贬低咗你，因为即系嘅意思系话有天分咪又系咁，系、咪？所以咧我就唔会特别去用天分去形容好多唔同嘅人咯。呢个系其一啦。 系 咁其二咧，当然我不能够抹杀天分呢一样嘢啦。因为我举个例啊，譬如我哋做运动嗰啲，唔好话职业运动员啦。我哋会成日都讲有一样嘢叫做 hand eye coordination， 即系手眼协调啦，或者你身体其他嘅平衡啊协调。你冇嗰方面嘅天分，其实你做唔到嗰样嘢 嘅。系嘅， 咁所以所以你讲到话提升，咁啊梗系好有用处啦。例如你话音乐人。譬如我哋唱歌嗰啲，有啲人咧天生就有嗰、那个唱嗰啲音准可以好准啦。譬如有啲甚至乎系我哋俗称叫做专业称呼啊，叫做 perfect pitch。perfect pitch 呢样嘢咧就以我嘅认知嚟讲就唔系练翻嚟嘅，即系你与生俱来，你有嗰样能力就有，你冇就冇噶啦。或者一啲音乐人啊，譬如作曲啊、填词啊、制作人咧。佢哋對耳仔特別靈嘅，佢聽嘢聽得好清楚，佢哋可以聽到一啲我哋聽唔到嘅嘢嘅。咁呢啲咧就對於你喺嗰方面咧，絕對當然係有一個優勢啦。但係反之咧，我問翻你一樣嘢咯，譬如就講音樂咁樣計啊 ，Bobby， 你覺得咩為之有天分啫？係咪淨係話唱到曬嗰啲音就係你嘅天分嘅全部咧？你嘅耳仔靈係咪就係你天分嘅全部咧？其实就唔系嘅，我又用另外一个 angle 啊，你可以话喂，我咧有个天分嘅，我天生异品，我过目不忘嘅，哇，咁好犀利啦， 好劲啊，睇乜记乜， 系啦，睇乜记乜 exactly 啦，咁但系如果你唔睇咧，系嘛，你就算你有一个过目不忘嘅能力，你都要睇啲嘢，你先至会可以入到嘢落你个脑度噶，系咪？ 啱啊， 咁所以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天分嘅另外一部分咧，除咗能力之外咧，亦都係包括咗一個人嘅態度，包括佢勤唔勤力啦，用啲咩心態去處理事情啦，佢有冇嗰種毅力啦，待人接物啦，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啲都係天分嘅 package 入面嘅一種嚟嘅。如果你係一個好有天分嘅人，但係你成日都你嗰個情緒好唔穩定嘅，或者好容易好唔開心嘅，好容易會好抑鬱嘅，咁變咗其實你有機會咧係白白叫做我會形容為浪費咗你嘅天分咯。或者你唔夠勤力嘅，頭先我講話過目不忘嘅，你都唔去睇嘢，咁你。有嗰、那個你係浪費咗你嘅嗰、那個即係叫做與生俱來嘅一個能力咯。咁所以咧天分對於我嚟講係嘅，你做某一樣嘢絕對可以即係發人一步咯。 啊，學你話齋，學嘢容易啲上，容易好多上手啦。啊，但係我就唔會用天分去作為一把尺去量度咯。 係，即係其實佢可以係一個優勢，但係你都要去利用同埋把握呢個優勢，咁先至會令到你自己真真正正發揮出嚟嘅嗰一個水準咧，會有所提高咯。 冇錯，絕對係一個優勢啦。咁同埋咧，我以往我都有講過嘅，你有呢個天分。是不是真的代表可以反映到落去你一个未发生的一种成绩或者成就呢？ 嗯， 啊，举个例子，你有天分这样东西，其实世界没有一把尺去度你有多少天分的嘛。 嗯， 零至一百中间有99个 number。 嗯， 那你的天分你有90分啦，还是有60分呢？咁嗱，你得两分就冇得讲啦，咁你应该搵第二样嘢做啦。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深烤是有一些天分的，不过可能你是不是你找到啱你的东西啦。 嗯， 那幸好那些的就是因为这么啱巧他喜欢做的东西而他有各方面天分，那些就叫做好彩咯。 嗯， 你在回过去的这么多年你看这么多，譬如我们用 entertainment 娱乐演艺去形容啦， 嗯， 是不是真的做戏拿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女歌手那些就是最有天分的人呢？其实不是的。 嗯， 他们那个天分呢其实是一个 package 包括了很多东西的， 嗯， 唱歌好听的人 大有人在，但是他们譬如他们的眼神啊，他们的亲和力啊，他们的我们经常都会讲的入屋啊，或者观众缘啊，嗯，其实这些都是天分的一种，不过只是不是单从在音乐上的天分。 嗯， 你未必需要有90分的天分，但你可能得60分的天分，但你一样可以走上去某一个行业的顶峰。 嗯， 是因为你有天分里面包含了其他的东 西。 嗯，那当然除了态度和毅力之外，还有一样就是际遇啦。 是 啊，我也有之前有讲过啦，遇到一套好的作品，不论是即是歌影视都好啦，其实是很难的事来的。 嗯， 啊，人生遇到一两首唱到即系家传户晓、家之翰文的歌，其实系好罕有嘅。 嗯， 咁所以你当你有咗嗰个天分嘅时候，其实我哋唔好俾嗰样嘢做咗好似包袱咁样咯。调翻转，应该系觉得感恩，喂，我起码我有咁嘅机会，我俾人哋多一样嘢， 嗯， 而去发展某一样嘢咯。系一个好彩嚟嘅。咁但系始终讲到尾啦，系嘛？我哋唔系要靠天分。去代表去派喺天分唔係一張成績表嚟㗎， 嗯， 天分只係話學你話得最 opening 講嗰句係可以協助你提升咯。咁，嗯，當然係希望最好就係咁啱巧你喜歡嗰個嗰份工作，而你有各方面天分，咁呢個就真係叫恰恰合咯。 係啊，如果係既有愛好而且你都有天分嘅話，你應該就事半功倍㗎啦，應該上得好快嘅。 系啊，同埋咧，其实天分呢一样嘢咧，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再讲多少少嘅，我下一集可以其实讲下天分嗰样嘢，点解我咁唔特别喜欢将佢标签咗落去一个人度啊， 嗯？ 都有啲原因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集再问阿 Jerry 呢一啲相关嘅故事啦。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Barbie，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出边系十五度啊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 哇，冻到要饮啲暖水啊，今日 啱啊， 系啊，喉咙有少少干啊吓，咁同埋今日整体都干燥啦。你见即系相对湿度46%，你就知乜嘢事啦。咁，所以今日 系咯，只手都要搽翻 cream，hand cream 啊，乜 cream 物 cream 啊，乜嘢保湿啊，攞晒出嚟。 小朋友最好就玩咩咧？ 玩 静电，攞把间尺，捽完件衫一下。 系啦，喂，但系我哋咧出广播道呢个门咧，咪有栋电闸嘅，成日都电到。 系啊， 今日特登着长袖衫咁样笃咯，攞件衫包住只手指笃。喂，不过 你知唔知隔篱我哋一台嗰个控制室咧，佢哋直头包咗胶纸添。 点解？因为个 panel 有静电啊。 唔系啊，佢哋嗰个门啊， 哦， 录音室嗰个门柄嗰度咧，佢哋直头将啲牛皮胶纸黐喺度。 我哋二台呢个又冇静电嘅，呢个门。 点 够胆讲？我唔敢讲啊！唉。 個人唔同啊，同埋你靜電呢家嘢，有啲人一世都冇靜電噶嘛。因為佢嗰啲磁場問題啦，你都知道。 咪之前 Kitty 都話過，唔知食啲咩又多啲靜電定點樣噶嘛？ 係啦，飲水飲 咩啊？飲 水就會冇咁容易俾靜電電差。 飲多啲水咯。 頭先一開始就話要飲多啲水咯，所以喂，不過即係題外話咁啊。十二月今日十月二號啦，已經咁有陣時大家都會定嗰啲年目標啊，即係今年要做啲乜做啲乜嗰啲咧嗱。放心，唔系同大家埋单计数，未计数字嘅，仲有接近一个月嘅时间俾你去奔跑。譬如你今年谂住学整蛋糕嘅，接近一个月嘅时间够唔够学整咧？ 够， 系绝对够嘅。 够啊！ 但系你可能要请下假，或者真系要好 focus。咁嗱，呢个咧， 喂，呢两个星期要 kick off 咯，因为之后圣诞节大家知大家 又 会 忙啦。同埋再者，一定要讲一样嘢，你一定会谂啊，其实都得翻一个月，不如等下年先啦。反而咧，有啲人系应该咁噶，就系一得翻一个月，你先要去交稿， 系啊， 你先要去俾啲嘢出嚟。好多时候我哋做创作都系咁噶嘛，死线挑战者啊，即系每每咧都系最 last minute。 由以前读书练翻嚟嘅呢啲系 last minute 先俾你嘅，所有嘢都系即系譬如好多时候系咁啦，即系譬如剧本最后一日先收到嘅，或者临场先收到嘅咁样。咁呢个艺术维度嘅嘢，创作嘅 飞纸仔嘅啫。 如果你话学嘢，喂，真系仲有时间啊，俾心机追埋个 target 佢。 今日是十二月二日星期四，农历十月廿八，适宜祭祀、嫁娶、沐浴、修造、动土、祈福、开光、出行、定盟、纳彩、裁衣、入殓、除服、成服、上梁、纳财、扫舍、栽种、伐木、回亲友。 今日又变翻好喎， 有变化系好事。今日忌入宅、作灶、安床、开窗， 得几样冇所谓啦， 几多几少都可以轻松啲嘅。今日都系废除奴隶制国际日， 我会多啲留意相关嘅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晚在赤柱大潭道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4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涉案的61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昨晚一架电单车沿大潭道往柴湾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石澳回旋处时，据报同一架沿相反方向行驶的私家车迎头相撞，电单车司机胸部和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院救治，其后被证实死亡。南非国家传染病机构数据显示，上个月为其中249名确诊者的病毒样本做基因排序，发现74%属于 Omicron 新变种病毒。机构的报告指，上个月先被发现的 Omicron 相信已经快速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可能全国都有 Omicron 个案。南非星期三的新型肺炎新确诊个案达到8500多宗，比前一日多一倍。由于不是每宗都做基因排序，因此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属新变种。国家传染病机构说， Omicron 或者可能突破患者部分免疫能力，但相信现时的疫苗仍然可以保护患者，避免出现严重病征或引致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疫苗可防止 Omicron 变种病毒发展为重症。另外，世卫流行病学专家科克浩夫承认 Omicron 可能较 Delta 变种病毒较具传染性，必须作最坏和最好的准备。预计几日内可获更多关于 Omicron 传播性的资料。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利用好现有设施是拯救生命，

走。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7，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咁、天气冻啦，咁我翻到嚟咧，我同阿 O 讲，我好肚饿啊，咁样，点解咁早就肚饿咧？因为要消耗能量咯， 佢系咁样讲啊，佢系咁样讲。你知唔知 天气冻同肚饿有冇直接挂钩？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咁科学。 咁天气热嘅时候就可以唔食嘢咯。 唔系天气热嘅时候，你唔需要用咁多能量去到消耗去保暖啊嘛，呢、這个身体机制。咁但系本身你个人又冇乜脂肪可以消耗嘅时候咧，咁、你就会觉得肚饿。 做咩讲到咁焦灼？系咩？做咩讲到咁 沾沾自喜系嘛？ 沾喎喺度。 系啊，嗱咁啊，今朝咧就想讲下食嘢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听完之后就哇，今日食翻个饭先。有啲人平时咧就话诶食少啲淀粉质，但系一冻嘅时候咧都唔得啦，要食翻啲饭咧去到保暖。 咧朝头早咧食饭， 唔系系任何一餐都系食饭啊。 系佢哋朝头早，譬如去嗰啲温泉旅馆咧，咁你朝头早咧好期待啦，哇正啊！浸完温泉第二朝起身，喂系咪有啲鱼生啊？有啲乜嘢特色嘅日本嘢食啊？有个汤，有一嚿。煎咗嗰啲叫青鱼，跟住有个饭， 系啊， 朝头早食饭， 好正喎、 啊，但系好食嘅，食落去好食，但系一开始用个木盘捧出嚟嗰下个视觉，吓、我日本原来食饭，但系点不知系正嘢嚟嘅， 系啊，食晒， 哦，原来佢哋好流行朝头早食早饭嘅， 我系饭桶嚟噶，我系，即系我好中意食饭嘅， 系啊，佢食得你咁靓仔， 嗱，其实真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亚洲人咧，真系适合食米饭多啲嘅， 系啊， 真系 适合。我琴日因为徒弟鱼嘅关系，真系重温翻一集《正视青春道》 ，咁少一集咁少， 发现。你除咗係因為隨住年紀咧，個面啊、面口啊，即係叫做漲少少，但係呢啲係有福氣嗰只漲嚟噶。因為舊時咧，佢塊面好尖噶， 小心啲講嘢啊！ 咩啊？佢都唔肥，佢一定知道自己 唔肥。 你有福氣， 佢咁樣食法梗唔肥啦、 啊。你而家嗰種咧係有福氣嗰種啊！你而家望翻嗰陣時做耳仔咧，瓜子口面 係而家 係尖噶。即係如果你用鉛筆咧畫佢塊面出嚟咧，你畫到好似小丸子啲同學直線咁樣，下面尖咗。 如果从上学去看呢啲叫福相啦，如果从人类学嚟讲呢啲叫福头咯，咁样啊。 但系你嗰时系咪食好少嘢，定系都系咁食法咧？ 差唔多，冇乜分别。 嗱，所以呢啲系天生体质嚟嘅。 喂，佢啲皮肤仲要好啊！你有冇摸过佢只手啊？ 我点会无啦啦摸？ 你试下摸咯，你试下摸， 扎扎地，系下都好。 喂，中啊，喂，呢份报纸嚟嘅，跟住 唔使系下。你讲嘅系陶大宇，即系题外话。我琴日都忍唔住同佢联络一下。 哦，系咩？ 系我话。咦，最近你好劲喎！ 咁佢讲咩啊？ 系咯，佢讲咩？我都想知道。 迎来呢一个笑声咯。 呢 个你有冇用翻佢自己嗰个 emoji 啊？ 我有，我 send 俾你啊！你 send 翻俾大宇， 跟住 点解啲大宇话我有咯？有十几个 啊！跟住佢话啊，估唔到咧，临老嘅时候行回即系咩？临老嘅时候有一个小春天咁样，喂，努力努力啊！大家都 即系翻去大陆揾食系文艺啲啊，用啲字都唔同啲啊，大佬，我以为言情小说喎。 系啊，各位希望大宇啊，继续努努力力咁样啊，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开心，大家都系咁样， 大家 食嘢都开心， 食 饭 都 开心 啊，系啊，今日我见到一个咧茶餐厅碟头饭嘅龙虎榜，咁啊想同大家讲下研究下嘅啦。首先你 咩先最好卖定还是系咩有卡路里最高？ 最受欢迎，最受欢迎。我唔撇开嗰啲咩卡路里唔讲啦，出得街食饭系咪先？ 咁我估其中一个煎粥火腩饭一定系即系上榜， 上榜，但系竟然唔系第一位呢个， 唔系第一。肯定不是第一， 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你们不会叫的这个碟头饭，煎粥 火腩饭第一有季节性，即是有季节性，有时候夏天你未必想吃的， 冬天多數上場，咁如果你要揀話上榜嗰啲，應該係一年四季經常都有人會上叫嗰啲。 你估唔估啊？你估先啊，鍾哥。 估下睇下。 計唔計燒味先？即係計唔計燒味類嘅先？ 冇咁好矛喎，應該叉雞飯有一位，雞我飯有一位。 老實，我真係估炒飯嘅， 係 一定係 即揚州炒飯或者西炒飯嗰啲。 鹹魚雞粒炒飯。 嗱，阿歐揚州炒飯有上榜第七位， 西炒飯。 咸鱼鸡粒炒饭都有上榜第四位，嗱佢都有啲位噶。 咸鱼鸡粒炒饭 系啦， 佢有阵时咧唔落咸鱼啊，好狡猾嘅。 咁嗰啲咸味喺边度嚟？ 我唔知啊，就我都唔知道啊。 咁我估豉油鸡髀饭。 豉油咦咁古怪嘅豉油鸡髀饭？ 豉油鸡髀饭有冇啊？ 冇喎，你平时会叫开呢个噶？ 咁唔係間間有嘅，咁但如果有嘅話咧，我都幾喜歡。 咁好齋咯，得一隻雞髀，定係有其他嘢㗎？ 唔係嗰個豉油係瑞士，有少少瑞士汁啊， 唔一定 㗎， 唔一定。總之係豉油鹹鹹地咁樣啦。咁有時你叫只雞髀，如果嗰間茶餐廳係好嘅，咪俾只肥啲你咯。你最驚就係俾只乾哼哼嗰啲，即係鹹。 哦，渣啲啦，嗰啲就嗱頭先我哋都開咗幾個格仔㗎啦。 乾哼哼咯， 係啊，我哋開咗幾個格仔啦。 直頭有聲嘅。 即係呢一個咧叫做鹹魚雞粒炒飯、揚州炒飯。亦都有上榜，炒飯類是出色的，因為常常都知道炒飯要加底嘅嘛。 同埋碟頭咧，通常你都是快咁樣，快靚正咁樣扒嘛。 豉椒乜乜咁樣係咪？ 咦，豉椒乜乜？ 豉椒類型， 豉椒排骨， 豉椒排骨有啦，豉椒排骨飯六第六位， 都係第六咋？ 喂，有啲茶餐廳有菠蘿炒飯食㗎，係咪菠蘿炒飯啊？ 點會啊？菠蘿炒飯油炒飯冇啊？ 係咪啊？ 點解你哋唔估下有芡汁嗰啲咧？如果我咧，我通常碟頭飯，我中意有芡汁，因為可以撈埋，係啊，好似多啲餸啊嘛。 我自己肥啊，因為好肥啊嗰啲芡，所以我自己喺腦入邊揼開咗，係 好食啲嘅喎。 好食啊！ 咁你豬足火腩飯都係有芡汁啦，豬足火腩飯真係第一位啊，唔係話 第二位，第二位啊嘛。 但我以為係蒸飯添，因為我樓下間茶餐廳好多元化啊。我頭先話嗰啲菠蘿炒飯佢又有，跟住咧蒸飯又即係蒸皖魚飯又有。 蒸飯另一個 cat 啦，而家碟頭飯 我當蒸飯。計埋落碟頭飯咧，佢都唔會第一噶，因為有先天不足。通常你叫蒸飯嘅時候，佢必定話你要等嘅喎，你等唔等啊？你會心急啊！今日咁我換啦咁樣啊嘛，會有個心急嘅元素喺度。 有啦，魚香茄子飯 咯，魚香茄子有啊， 基本盤啊， 基本盤 如果有芡嘅話，易啲估啦。 有啊， 有芡汁嘅第一位啊！ 第一位是不是有芡汁呢？不是，第三位有芡汁，通常都常叫的就是 Show me your love rice、 哦、 粟米肉粒飯、 我不喜歡吃粟米、所以我 你不喜歡吃粟米？ 是近這兩年少 我喜歡吃粟米斑塊，肉粒就沒什麼、沒什麼肉， 總之都是那個其實沒什麼分別的。你想想其實你很少吃到個魚和肉粒的分別，都是那個粟米芡而已，都是想吃 大塊一點嘛， 好像有些人咬一下 是咖喱雞扒飯和咖喱魚柳飯都是一樣。 咖喱乜乜饭第一位， 唔系咖喱嘅咖喱 cat 噶啦，系啊，另外一个碟头饭 咩啊杂扒饭嘅，通常 系扒啦， 汁 系嘛， 冇芡汁嘅第一位， 我知啊，洋葱猪扒饭， 诶近唔系洋葱，唔系洋葱， 洋葱猪扒饭有几间好出名， 茄汁啊，唔系茄汁啊， 你咁中意茄汁同埋豉油嘅 炸猪扒， 唔系啊，咩猪扒 变咗嗰啲食材， 咩猪扒 炸猪扒，唔系 椒盐猪扒饭， 哦，竟然， 我都中意，不过呢个再干啲。 呢個再 乾過你頭先嗰個豉油雞 尾喎，係 啊， 都係。舊時咧 ，canteen 仲有豬扒飯咧，我都好中意。 唔係先，你呢一個調查報告係咪即係早十年前做㗎？ 唔係啦， 因為咧近年咧我自己又好，或者個目測都好啊。我身邊或者我去地係茶餐，我成日茶餐廳食嘢啦，我都好少見人食椒鹽豬扒飯㗎咯。真係少咗好多喎、 啊，係啊，我自己都間唔時會叫嘅，不過係啦，同阿歐咁講就係比較乾身啲，但係如果你嗰一日特別好想食一啲香口嘢咧， 咁啊， 佢啊真係冇得頂嘅， 係啊，都係啊，椒鹽骨飯我樓下原來係叫。我印象之中 都是椒鹽乜乜咁樣 嘅，不過椒鹽咧係難搞嘅，即係唔係間間嗰啲叫做後鍋啊，或者嗰啲處處理得好，反而你筆出嚟嗰啲芡咧就容易快啊嘛。通常快餐都係頭嗰幾位啦，即係你粟米肉粒嗰啲，好似日日都有 筆出嚟，已經係喺度啦。 嗰個咩魚香茄子，哇，日日都有嘅。朝頭早賣完，即係晏晝賣完，夜晚黑魚香茄子煲咁樣，係咪先？仲可以再做多一次晚市咁樣。 係之前咧，即係題外話啦，咪有。這個男人的浪漫就是那個豬足火腩飯的豆腐火腩飯豬足火腩飯 之前咧有网民贴咗张图出嚟，话有间茶餐厅写住女人的最爱，哦、你有冇睇到 啊？咁大家喺度无限喺度、啊、 无限谂啊，喺度系啊， 好似未佢冇开估个答案， 有开估啊？ 有咩？ 系啊，但系我唔会解释咯。 干烧伊面啊， 系麻婆豆腐饭、加一条肠仔，系、啦。 咁得意啊！ 系啦， 好难理解。 阿老板就纯粹自己谂下啦，咁样啦， 又一麦咁样啦。 系、哦，不过几受欢迎、啊，因为大家都唔知系咩，跟住问一下啊，都好啊，咁咪试下啦，咁咪打个卡咁样。 其实 咁又系一个做生意嘅方法啦。 我真系咧，我估我有三四年冇食过麻婆豆腐饭。 嗯， 因为价钱一样咧，你食豆腐嗱，我真系唔系素食者啦，我要食肉先得嗰啲人。 系， 我觉得唔抵啊， 系嘛？ 我觉得唔抵啊，唔系唔饱啊？ 点解啊？ 我觉得麻婆豆腐好容易燥咯，我成个心入边，因为咧依家超市场有麻婆豆腐酱啊嘛，跟住你买啲豆腐翻去就已经可以搞得到啊， 系啊，沟女已经得噶啦。 你椒盐猪扒相对难搞啲啦，系咪先？啲粟米肉粒饭相对难搞啲嘛。 你其实讲得啱啊，所以前排我成日喺屋企煮饭咧，到有一日，譬如出街食饭咧，我都会谂啊，边啲平时自己煮到又快捷嘅，咁我就唔叫啦。咁我会叫咩咧？我会叫咕噜肉。 哦、即系呢啲咧，你屋企搞唔掂嗰啲咁样。 或者好多步骤，即系你又要染粉，又要煎，煎完又要炸。即系如果你炸嗰啲嘢，通常你喺屋企就会省却 咖喱你唔会喺屋企整噶嘛。 你炸完仲要有汁，你谂下洗几麻烦。 之后又要搞咁样。 系啊。 不过你话麻婆豆腐饭咧，个精髓即系麻婆豆腐嘅占咗50%嘅。另外嗰50%最吸引你嘅就系嗰兜饭，即系你唔可以斋。拍一个麻婆豆腐噶，我叫你食一碗啦、 哦， 你食唔到噶， 要送饭， 一定要送饭噶嘛，所以佢一定要系两个黐埋先得。 咦，再饿啲咯，崔杰同 学，系啊，我要食早餐啊。 11分听过黄淑曼的《致未来的我》。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之前的时间咧，成日都听 Barbie 讲咧，就是咩咧？要帮手拍片啊、拍片咩咧？就唔系佢。 哦，细路啊。 系啦，佢个小朋友，咁啊，佢个女，因为而家就。好啦，因為小學咧都已經派咗啦，公布咗啦，教育局嗰度咁啊公布咗，如果係讀小學嘅咁啊，知道自己邊間啊咁樣。好啦，咁但係之前咧都經歷好多唔同嘅一啲時間，我自己都上年經歷過就係幫小朋友拍片，因為好多小學咧都要 interview 噶嘛。咁、interview 嘅時候咧，佢哋而家好多嘅規格咧就話係要你一剔過嘅，即係佢唔准剪接，因為佢已經唔可以面對面見到你噶咯。如果你個個都係做廣告公司嘅，好似啲勞作咁樣嘅，咁咪拍到電影咁樣，咁咪睇唔真啊嘛，反而更加睇得唔真。咁所以都係要求咧，佢哋即係純粹用手機，跟住咧就拍低條片。 點解佢一疏導啊？佢驚你剪接啦。 佢梗係驚你剪接啦。 咁但係點解要睇片先？學校校方點解要睇片？ 佢因為佢睇片，佢知道個小朋友談吐點樣啦。咁佢入邊亦都會有一啲叫做部分學校啦。有啲天才表演嘅，即係例如啊，你小朋友有啲咩叻噶？你會唔會可以 show 到佢出嚟噶？有部分學校真係要求咁樣嘅。例如我個仔，原來佢有學跆拳道嘅，要耍到拳出嚟睇啦，係咪？即刻揾啲道具木扳幾塊翻嚟，你點都一嘢劈爛佢啊！ 即係做假象咁樣。 呢個唔係假象，佢真係劈爛嚿木，不道具木。你知道道具木手指乜一篤都爛噶嘛？係咪先？咁你嗱，我又冇做假，係咪先？咁我又冇剪接啊！咁又一剔過喎，係咪？ 咁滿足曬佢要求， 滿足曬要求，咁又滿足到我覺得，哇，好似好勁咁樣啊 ，Bruce Lee 咁。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都喺度諗咧，都係面對住啲小朋友嘅天才表演嘅時間咧，係唔係家長咧都好頭痛咧？係嘅。咁有啲咩叫做項目俾小朋友表演係最好嘅咧？咁由呢一個叫做因為而家小朋友學嘢咧係家長話俾你聽啊，你學乜嘢啦咁樣。咁、那個套路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开头咧，报好多兴趣班嘅时候咧，就会乜嘢都报晒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可能你想你唔知道 书画 啦，冇错啦，因为你唔知道个小朋友佢系文好啲啊，定系武好啲噶嘛？咁、那个即系叫大包围咯，咩都俾佢试晒先。琴啦，小弟琴啦，跟住笛啦，跟住又可能又叫佢学下功夫啊咁样。然后咧就不断帮佢拍片。拍完片之後又 send 出去邊度，即係等大家又攞翻多啲 feedback 翻嚟。咁所以咧，原來喺幼稚園或者小學頭幾年嘅時候咧，拍片咧係經常出現嘅一樣嘢嚟嘅。好啦，咁有啲網上面都有啲人咧就踢條題出嚟，就一齊討論一下就係咩咧？佢話其實小朋友學咁多嘢，將來係咪真係有用咧？我細個咧又學過啲咩咧？有學過太極啦。系啦，咁啊学咗几年之后咧，就已经放弃咗啦。咁运动方面咧，我就会投入得多啲嘅，譬如羽毛球啦、足球啦，我会玩得多嘅。咁你话如果到我而家大个咗啦咁样，有冇用咧？我唔耍太極啦，而家要揾狼哥啊，係咪？ 咁因為你放低咗， 係啦，我放棄咗啦。 係咯，即係如果你繼續深造落去，可能你就可以去教太極噶啦，一技傍身。係 張三豐嚟㗎，你係係啊，係咪先？ 好啊，係啦。咁而家咧就喺度話啦。咁其實小朋友到底學啲乜嘢？對佢哋將來嚟講咧，就唔好淨係話興唔興趣啦，係有用咧咁。 唔係先，你所謂嘅有用，究竟係從 可以揾食嘅？ 你對邊個角度出發先？從阿父母對小朋友嘅角度出發， 定係小朋友將來自己可以拎住呢個興趣去揾食？ 所謂你對佢嘅將來，咪又係父母嘅角度？嗱，小朋友好簡單嘅啫，佢玩得開心咪得咯。 係㗎，係㗎。 最簡單，如果佢玩叫做啊，譬如太極。佢玩得開心，咪學太極咯。原來佢揸起支筆畫公仔開心嘅，咪畫公仔咯。最擲使嘅就係、是、通常父母嘅角度咧，就係話嗱，你一定要學識音樂其中一樣。點解咧？譬如彈琴啊，點解咧？你將來就算讀書唔成，你教人都唔會餓死啊嘛。成日都係講呢句噶嘛。係 啊， 咁所以咪一定要谷佢一啲你將來揾食有用嘅東西。即係從純粹從揾食，佢唔會覺得小朋友需唔需要或者開唔開心嘅，一定係揾食咯。即係個角度好簡單，揾到食就係好嘢咯。 嗱咁仲有好多嘅叫做興趣咧，佢哋都會覺得咧係幾有用嘅，咁啊亦都可以將來咧可以用嚟揾食嘅，即係話鐘哥話齋啦。咁你起碼唔會餓死啊！ 係啊， 例如游水啊，又或者係外語啊、畫畫啊呢啲咧，其實亦都係好熱門。就算小朋友唔中意咧，原來家長好多時都會 push 佢，你一定要學。 即係起碼你要攞到某一個嘅 grade。 唔係咁，但係游水呢啲，我又覺得求生技能都即係唔係淨係揾食嘅，即係呢啲本身自己都應該要識識地嘅。 佢哋係諗住咧，嗱識識地，嗱我自己係識識地啦，因為我淨係游蛙式嘅啫。咁我呢只叫識識地。而家家長要求咧， 係嘛？ 係未請力之前，起碼佢你今日呢堂咧，我真係見過。操自由式嘅，跟住個教練咧，因為我帶我仔游水嘛，就教我聽到隔離嗰啲教練就喺度講啦，今堂咧你唔好同我游蝶式同埋游蛙式啊，呢堂你淨係操自由式嘅咋。我一路睇嘅時候，哇！原來而家啲 四式游泳班佢 啲小朋友係咁樣，係真係叫操水嘅喎。跟住個教練喺側邊嗰度行啦，上兩個禮拜到啫嘛，都凍噶。個小朋友就喺下低蹄蹄震喺度游緊嘅時候，真係淨係可以游自由式。佢話蛙式同埋蝶式同埋背泳咧，今堂就唔操嘅。 我問下方力申，究竟佢幾時學識咁多式先得？真係方力申， 我就唔識咯。 戀愛自由式佢 係。咁仲有啲咩？佢哋覺得認為係將來都有用嘅咧，可以俾啲家長參考下。例如佢哋話心算。心算啊，系 咪 咩咧？咁样 克克心算嗰啲，揈下只手嗰啲咁样 系 嘛？ 系咯、啊，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即系大家都出嚟社会做嘢咁耐啦，以前啊学校学到嘅嘢，其实大部分咧都未必真系可以喺社会上面咧用得到嘅，特别系数学方面啊。有几多个人真系会拎住个罐头又计生果、生听长系咪？唔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哋用嘅嘢咧，或者我哋学嘅兴趣班咧，有啲人就话不如算啦，唔好咁功利。諗到就係要將來小朋友揾食嘅，有冇辦法從小朋友嘅興趣，如果佢鍾意嘅，佢咪會投入囉，然後佢就會做得好囉，而唔使去到 push 佢嘛。咁但係原來仲有個問題出咗嚟嘅，就係咩呢？小朋友嘅興趣原來會變嘅。 梗係啦，大人都會啦，更何況細佬。 小朋友嘅興趣就會變得更加快添。咁所以呢，咁啲專家就話到啦，綜合咗呢兩派嘅朋友嘅 feedback 啦，就話到啦，啱嘅，兩邊都啱嘅。如果小朋友唔鍾意，你揀佢學鋼琴嘅。其实佢未必学得好嘅，系咪？学得唔好，佢可能学到四五级已经放弃咗，咁一样系好嘥。所以咧就应该咧系朝向一个方向，就系、是、小朋友有少少兴趣，但系将来又搵到食嘅。嗰啲咧就叫做課小朋友嚟講最好嘅一個選擇， 係啦，專家威諾部分，原來係威諾部分，我聽咁耐就係、是，哎呀， 因為咧小朋友嗰個興趣一轉咧，佢話冇得翻轉頭噶，翻唔到轉頭。譬如我學畫畫學咗幾年咁樣。咁突然之間你話我唔中意畫畫啦，咁佢就開始慢慢生疏咧。佢連畫畫佢都唔中意，同埋畫畫有好多興趣，真係睇呢個天分。 我反而覺得咧，其實學咩都唔緊要啊，即係佢有冇興趣，即係佢又會變啦。但反而我係覺得，如果家長你發現佢喺某一個方面佢真係有興趣，或者佢真係有天分嘅話咧，唔好咁容易俾佢放棄就真。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經歷咯。 天分都好緊要， 逼佢啊！ 唔係啊，即係你會鼓勵佢咯，即係如果佢中意，你唔會因為少少嘢啊，因為貪玩啊，我唔練習啦咁樣，即係你會令到佢後來我自己諗翻就會，好似浪費咗一啲光陰。 大家最要記住一樣嘢喎，小朋友有興趣咧，有興趣未必一定做得好嘅喎，要睇天分啦。 壓力寶雲嘅言論，當局目前正調查點解片場內會有實彈，暫時未有人被刑事起訴。但兩名劇組人員分別向壓力寶雲同製片人等等提出民事訴訟，指控他們疏忽及未有嚴格執行安全措施。製片公司說正進行內部調查。英超聯賽，車路士、曼城和利物浦分別贏波。車路士作客2-1險勝屈福特，藍戰士上半場29分鐘憑美神蒙特射入領先。艾曼纽丹尼斯完半场前协助主队追成平手，车路士后半场由薛耶治攻入奠定胜局的一球，全取三分。曼城作客2-1击败阿士东维拉，利物浦作客爱华顿就以4-1赢波，前锋沙拿梅开二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7点，跌177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4，英镑10.351。瑞士法郎8.465，澳元5.54，加元6.083，新西兰元5.311，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6.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6美元，卖出1,781.27美元。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上昼八点。台风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 朝早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丽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青葵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丽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去学园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位好有潜质嘅创作音乐人，例如佢把声咧都非常之异形啊，有少少超超地啊。呢一首歌都系讲到寂寞嘅，女歌手 Morgan Harper Jones Lonely。 I'm tired, I don't know why I surround again. Call us lovers, but we're barely friends. Pretending. Sometimes.We play romance, dinner now and then. Never more than a means to an end.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Maybe I'm scared of being lonely. I'll let anybody home. 一向以嚟佢嘅创作咧都系比较偏锋嘅，今次呢一首作品咧就似乎较为易听啲啊！呢、这、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Morgan Harper Jones Lone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同学仔同你倾下偈。 就嚟畢業啦嘛，咁畢業有個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學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學而家轉嗰啲季節病啊，即係成日啲同學唔齊。 哇！我成日講到未健康最緊要，比較活躍啲嘅同學仔就幫其他同學仔記埋，唔好再擔心太多，唔好用時間去擔心，我哋用時間去解決問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馬俊偉同你繼續傾， 必須繼續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分啊！室外气温而家十五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咁展望啦，听日早上咧都系相当清凉嘅，新界气温会显著较低添啊！持续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夜嘅温差较大，随后几日咧朝头早仍然都系清凉嘅，咁所以咧朝头早翻工翻学嘅朋友仔，记住咧着多件外套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现嘅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 ，Oli 你好。 系啊，嗱，嚟到星期四啦，先问 Dicky 先啦。嗱，港岛区嘅朋友，你嗰边冻唔冻啊？依家15度嘅气温，要注意保暖啊，Dicky。 都真係有少少寒意嘅，其實呢即係我都喺北美洲都生活過一段時間㗎嘛、但唔知點解呢即係10多度喺香港呢好早凍咁樣啦，哇嗰啲被褸啊大褸啊長褸啊全部攞返曬出嚟，因為冇乜機會著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就唔係都應該咁講都真係注意保暖啊大件褸啊頸巾啊都係需要，今日真係有少少凍咗。 放心啦 ,Dicky 起碼都可以著一個禮拜嘅， 係啊， 即係其實一個禮拜 係啊,Dicky 啊買咗新個季嘅衫最近要買買一新 季，其實真係新一季嗰啲咧，好潮流大人嗰啲夏天咧著冬天衫噶啦，即係流住汗咁滴住汗咁。不過咧，其實我哋香港啲股民咧都習慣咗嗰種好好凍嗰種感覺噶啦，嗰種寒意啊，嗰種冰冷感啊，佢哋都習以為常噶啦，都係呀。 係啊，Dicky 都講得啱啊。咁啊，港股美股咧，不約而同都遇冷風啊。咁啊，散户股民應該如何自處咧？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好咁啊！真係有好多啲股民朋友啊、同學仔啊、即係網友啊，都會話：哎呀，德基啊，究竟幾時港股先唔跌啊？咁我都真係唔想搞爛爛腳嘅。不過咧，有陣時氹下大家開心，都會話幾時唔跌？星期六日咪唔跌咯，係啊，星期一又跌過啦，係咪啊？但不過認真講咧，過去呢段時間，當美股都真係出現一啲。获利回吐喎、嗱而家都真係可以用一个获利回吐嚟形容美股呢个状况，就唔係话逐创新高啦，我哋都好少咁样形容，但係呢个係事实啦。点解呢？我諗都同呢鲍威尔早前呢即係认住呢隻鹰係啦，即係呢一句说话呢，如果你听得明我讲乜呢，即係你年纪入返我咁上下啦。嗱讲到认住呢隻鹰嘅意思呢，就係联储局主席喺早前听证会呢就講到明，就係咧將一個暫時性嘅字眼收埋咗啦。嗱，佢過往咧成日都話，美國嘅通脹係暫時性嘅啫。咁但係我咧都經常咧就唔係恥笑嘅，又唔係取笑嘅，就是、講笑佢啦。就話咩咧嚇？你暫時性，但你講咗成7-8個月噶啦噃，咁暫時性即係咩意思咧？咁暫時就係暫時啦。如果係維持咗超過半年，咁就唔係暫時嘅問題嚟嘅咯，係已經係一個超過半年嘅問題。咁好啦，佢而家就話咩咧？即係通脹就即係來勢洶洶，咁點樣咧？咁就即係咧，好可能而家嗰個所謂每個月已經減少咗150億美元嘅即係減債買債規模咧，可能要快啲。OK， 第二可能咧加息會比預期早啲啲。咁淨係呢兩件事咧，再加埋個 Omicron， 即係呢一個所謂嘅變種病毒咧，就已經咧震散咗個美國股市，終於由高位有啲真正嘅所謂嘅獲利回吐啦，英文可以用 pullback 嚟形容啦。雖然咧，即係幅度嚟講，即係3-2% 嘅咧，講緊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啊，即係就算係跌得最多嗰個道指嚟講都。咁但係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開始擔心就係會唔會聯儲局會加快嗰、那個即係減少買債步伐？嗱，之前減住150億嘅，大家計個數啦，1200億咁啊。要起碼去到6月先停曬嘅，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加快啲咧？可能嚟緊300咁啊，200即係10-20咁，佢都可以有陣時多啲，有陣時少啲噶嘛。咁而家就可能會快過6月啦。咁好啦，咁啊停咗買債咁點咧？停咗買債就一定開始就加息噶啦。呢、這個已經係市場嘅共識。咁所以簡單一句咧，就而家咧係對於咧呢一個嘅通脹嘅疑慮、加息嘅恐懼，再加埋變種病毒嘅呢一個影響咧，窒礙即係經濟全球嘅復甦。嘅呢一個預期嘅時間咧，咁就成為咗即係都可以話即係全球股市跌嘅其中一個原因啦。不過有啲嘢咧，我都有 同大家即係都唔係話警告嘅，分享一下啦。譬如話有啲疫苗股之前喺一個月前哇跌好多，咁我當其時都講嚇、啊、疫苗跌咁多，而家唔使打咩？仲有特效藥都真係中咗先要食嘅啫，係咪？咁所以最後結論都係有陣時個鐘擺嚟㗎嘛，股市都係咁啊，由呢個極端嘅鐘擺又擺翻過嚟，所以嗰啲疫苗股之前啊升翻曬，咁跟住咧其他嗰啲嘅即係之前當炒嗰啲啊又回翻曬，咁而家就見到呢個狀況。咁但係香港啲新經濟股睇翻尋晚美股個表現咧，哎呀，即係都係繼續。即係逐沉底，不過問題睇下邊只係跌得少啲咁解啦嚇。 嗯，咁啊，正話啲的奇都講啦，喂，停止買債之後就預期都會加息啊。咁啊就係話而家話未加息咧，就預期升温啊，驚大家凍啊，俾啲升温大家先啦，升一升個氣温啦。咁會唔會幫助到啲利好銀行盈利？即係譬如話啲香港嘅相關板塊或者係內銀板塊，會唔會有啲得益咁樣咧？ 嗱，都係一個一把雙刃劍，咁而家大家就會股加息回快咗啦，美國。咁而講緊內銀咧，又調翻轉，即係貨幣政策講緊內地咧，其實嗰個彈性大好多嘅，就唔係話好似美國咁而家係唔係醒牛一邊頸嘅。不過問題係得一邊方向，就係話慢慢就係從緊。咁但係內地咧就不嬲，人行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無論你話通過全面嘅降準啊，去刺激經濟，其實都有推出過。咁大家咧而家都會喺度諗啦，啊，即係究竟而家呢一刻嘅內地經濟嘅展望會係點咧？因為始終有好多新嘅政策啦，特別係譬如話網絡信息安全啊、反壟斷啊，咁呢啲嘅政策推出嚟，長遠當然係利好啦。咁但係咧，短線可能就會有啲陣痛啦，就會令到呢一啲嘅行業咧，佢哋盈利會受到衝擊。咁所以咧，你話喂內銀會唔會因為即係喺貨幣政策嘅一啲嘅彈性相對比較大嘅憧憬，會做翻好啲咧？咁又或者內地嘅經濟真係相對地復甦嘅動力係比較明顯嘅、哦？睇到啲經濟數據最近亦都唔差、哦，咁仲有咧疫情又相對受控、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都可以憧憬。不過問題係，即係佢哋係即係譬如啲內銀嘅板塊，過去亦都會受到另外一個因素影響，就係啲內房，譬如話個別發展商出咗問題，咁可能呢個發展商咁啱又係某銀行嘅債仔咁。咁呢啲就會係即係騰騰瓜瓜楞騰咧，亦都會有啲即係負面嘅影響。不過應該咁講啦，啲內銀嘅估值係好低殘嘅，向來都咁，我又覺得真係再跌嘅風險又唔太大嘅。 係咁啊 ，Dicky 啊，另外咧，我都想問一下你一個板塊啊，就係、是、嗰個電動車啊嗰個板塊。咁啊，見到咧都尋日都升得幾好喎。其實嗰只小鵬汽車咧，最近呢兩個月咧，哇，都升幅都幾劇烈下、 啊。理想都好理想、啊。係 啊，理想又好理想喎、啊。咁係咪都繼續可以即係睇好呢啲叫做幾優質嘅股份呢？ 嗱，小鵬尋晚咧，美股就已經好顯著回翻落嚟嘅。咁、當然啦，即係佢哋升得多時回，亦都回得急嘅咁樣。電動車嘅板塊咧，喺即係隔晚美股咧，就即係全線都回落嘅嚇、啊，即係都理想啊跌得少啲，不過嚇抗跌力比較好。咁我諗嗱，簡單講啦，其實波動性總有噶啦，但係基本面就係話之前咧廣廣州車展咧，佢哋都相繼都展出咗好多款車嘅，佢哋好幾間全熱嘅電動車生產商，靚係幾靚㗎啦！車咧亦都喺近期啲銷售數字咧，呢三間內地自主品牌喺美國上市嘅咧，即係當然有兩間都喺香港上市，咁其實都賣得都幾好。咁所以我諗嗱，簡單啲講啦，波動性都總有跟住個市，但呢、這個即係 EV 嘅行業嘅板塊咧，咁我諗仍然都受市場追捧。不過問題係開始而家都會有啲即係資金又走翻出去一啲傳統嘅車廠，而佢哋具備並且係已經有生產電動車嘅比例嘅，譬如話好似 Ford 啊個股價都做翻好啊，當嗰啲我諗就都係比亞迪啊咁樣咯，咁啊睺下咯大家嚇。 係咁啊，我有興趣了解 Dicky 幾時轉 EV 車多啲，睇下 同我哋去兜下風。 Dicky 都係某個品牌嘅忠粉嚟嘅，屋企儲好多精品㗎，據我所知嚇、啊，真係會唔會變咧？变啊！有机会再同你倾啊，好唔好啊？ 跟住 好 嘛，好。 好咁啊！头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Dicky， 冇持有嘅。 好多谢你，喺听日再倾咯，咁样。 好啊， 拜拜。 好， 多谢 Dick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嗱，呢个优惠咧就系抽奖，睇下你有冇抽奖运啦。咁啊，有巴士公司咧就宣布啊举行一个抽奖活动。 抽， 佢最大嘅奖系咩先？ 一年免费搭佢哋嘅巴士， 任何路线， 应该系啊。 过海包唔包 ？O K 喎， 过海包唔包？呢啲详情你中咗自己慢慢睇啦。 O K 系啊，嗱，佢咧点样抽法咧？佢就要你首先咧就成为咗佢哋嘅会员嘅，咁、哦、其实就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啦。 嗯、我有啊，嗰、那个 app。 哦，系啊，咁跟住咧就点击佢嗰个页面下面嗰、那个会员嗰个掣，咁就可以登记噶啦。咁咧佢而家就话系31号前，即系今年年尾之前咧，你就去登记啦。登记咧就有得去抽奖啦。咁就会喺咧出年嘅1月5号抽出25位嘅得奖者。咁其中5个咧就可以获得一年免费搭佢哋嘅巴士，连呢一个嘅限量版八达通卡。咁另外嗰20名嘅幸运儿咧，亦都可以获赠咧每一份价值超过1000蚊嘅九巴。月票连埋佢哋嗰个限量版， 忍唔住讲，惊你捞乱啊，惊啲阿公阿婆，咩佢未有啲抽嘅免费啊，明白？ 嗱，突然之间可以中枪咁失手 添。Kitty 心地系好嘅，惊啲帮啲阿公阿婆睇埋啫。 如果一众哥哥姐姐可能会喺点样成为会员嗰度咧，系需要啲时间嘅，可能搵人帮一帮手嘅。 最正咧，佢呢个 app 咧，你喺手机上 search 啦，你头先搭巴士啦，佢唔出嘅。你打个九字啦，都唔出嘅，要打3个英文字母，佢、哦、先会出嚟。 所以要成为会员嗰度咧，可能要花少少时间。 系啊，咁如果想亲，咪帮下屋企人咯。因为有啲朋友真系翻工放工，即系成日都会搭噶嘛。咁如果你话一年免费，都悭翻唔少噶。 系啊， 系啊。你细个有冇申请嗰啲咩车船津贴啊？ 梗有啦， 系咯，所以其实啲交通费，即系少少少少，日日咁样就累积都系。 我个同学住长洲啊。好多钱噶、啊， 使晒钱， 即系 搭船。 系啊，我成日屈佢中小息请我食嘢啦，因为我住长洲 去。咁、争取机会啦吓、啊，年底之前登记。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日系一年嘅第33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日。2007年12月2号。地铁有限公司透过服务经营权营运九广铁路公司网络及业务，两铁正式合并，改名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系统路线总长度超过285公里，大部分日子提供每日约19小时服务。港铁列车数目由地下铁路公司成立时的140卡增加至1863个车厢。现时港铁公司除营运铁路之外，亦从事多元业务，透过利用铁路资产及专业技术拓展其他业务领域，增加收益。12月2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强大精神力量，视野广阔，能够作出诚实与正直的判断，性格强悍，容易导致压力而向周围的人发脾气。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繁复的路线工作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还是会令你烦躁不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对于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会用什么心态面对？随着时间而变，还是随住环境而变？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思芬喺度噶。今年嘅 Design Inspire 创意设计博览咧又嚟咯噃。不过听讲咧，今年会有一啲嘅新意思噶噃。咁所以咧，今朝早我哋好高兴揾嚟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廖倩怡小姐 Peggy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活动嘅。早晨 ，Peggy。 早晨，思芬。咁 Design Inspire 创意设计博览咧，就系一个展现香港同埋国际设计创意嘅一个活动。咁以往咧，我哋就一年做一次嘅，系一个展览嚟嘅。 咁但係呢兩年啦，咁我哋好多嘢可能喺種種嘅防疫啊或者嘅情況下咧，我哋就諗下啊，其實我哋都唔係單純淨係需要用一個展覽嘅形式嘅喎，其實我哋不如將佢拉長個時間，將更多嘅設計同埋設計師啦介紹俾大家。 嗱，咁根據 Peggy 咁講啦，今年嘅 Design Inspire 咧就會喺網上舉行啦。咁唔知有冇啲咩新嘅展出作品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咁頭先講到啦，我哋每個月都發好多資訊出去啦。咁但係至於十二月咧，就香港一個設計月嚟嘅。全香港咧，其實好多嘅設計有關嘅活動咧，有論壇啦，有展示啊，都喺度進行緊。咁個氣氛咧就非常濃厚。咁所以咧，我哋嘅十二月咧，我哋依個網上平台咧，亦都會加碼嘅。咁但係有幾個重點咧，喺度推介俾大家啦。一個咧就係設計作品嗰一欄啦。其實我哋主要咧就係會推包括咗咧好多香港設計師工作室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做過 project 得過嘅獎項，亦都有好多咧係介紹香港嘅以至海外嘅教育機構。咁咧，另外我要介紹嘅咧就係我哋有個線上體驗嘅部分，裏面咧就包括咗好多嘅遊戲啦。咁我哋依度啲遊戲咧，主要咧都係去啟發小朋友。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目標咧，就希望因為將來嘅世界咧，其實可能唔單止係用筆畫畫，亦都好多時候咧係用個畫鼠去畫畫，有甚至係再加埋一啲科技，例如 AI 啊，或者系 coding 啊，去做出一啲创作。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亦都系通过呢一个部分咧，启发小朋友，准备佢哋将来咧系更好融入未来嘅科技大世界啦。仲有一个部分我更加要介绍嘅咧，就系喺一个展廊里边咧，又系其中一个部分叫做香港创意力量。我哋就系想介绍香港好多好有创意嘅设计师例如有里边几位 designer 啦，香港嘅电影致敬啊，佢哋用好多嘅唔同嘅手法去画啦、影相啦，去展现翻我哋好多经典嘅电影里边嘅内容啦。另外咧，亦都有啲 designer 去做咗个 project 去研究香港好多嘅路牌啦、铁闸啊，或者一啲灯牌啊用嘅字体。咁另外我更加有一个好诚意推介咧，有一个部分叫做非同凡响，主要咧就介绍咗香港可能有一啲嘅复康人士啊，或者一啲读书学校里边嘅学生啊咁。咁佢哋嘅創意同埋佢哋嘅作品，因為我哋相信咧，其實設計咧，每個人都可以有創意，設計亦都係我哋嘅生活裏面嘅一部分。有好嘅創意唔局限於一個人嘅性別啦，或者佢嘅年紀啊，或者佢嘅教育程度，任何人都可以發揮佢嘅創意。所以我哋希望更多人可以留意到香港有一班可能比較靜啲，佢哋會喺度做自己嘅設計啊，去發揮創意嘅一班朋友，亦都希望大家俾更多嘅支持佢哋嘅。 啊，咁啊知道咧，剛才嗰啲可能都會係一啲嘅線上嘅內容啦。咁唔知 Design Inspire 會唔會都有一啲線下嘅活動咁咧？ 會啊，而家大家都講 O to O 啦，即係 online offline 啦，所以我哋有線上嘅活動啦，亦都有實體嘅活動嘅。咁今年嘅實體活動咧，我哋主要有兩項嘅，一項咧就係我哋喺銅鑼灣某商場啦，我哋做咗一個展覽。咁咧呢個展覽咧就叫做街坊街里。點解街坊街里咧？嗱，我哋因為過去一年期間啦，可能疫情咧，大家都留在香港啦，我哋都好多窿窿罅罅嘅郊外啊，或者每条街我哋都行得好熟噶啦。咁啊，于是我哋有咗呢个概念啊，于是我哋就用咗香港有几条主要嘅街，好大家都熟悉嘅街啦，譬如鸭寮街啊、太平山街啊，一啲好特别嘅街名啦，作为一个主题。咁啊，我哋就邀请咗一班香港嘅年轻设计师，就住对呢啲街道嘅佢哋嘅一个印象咧，去创作一啲作品。咁啊，另外除咗喺香港以外咧，我哋今次亦都喺大湾区做咗活动嘅，我哋喺广州十二月咧，亦都会做咗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就叫做屋企有乐啦。屋企有乐咧这个大家谂啊乜乜有乐咁，我哋好香港嘅，其实我搭小巴有乐咁样。咁但我哋呢个乐咧就有快乐，系快乐嘅乐。即使我哋喺疫情期间，我哋好多时间要留咗喺屋企啦，但系喺屋企其实都系好多快乐嘅。咁亦都喺呢个主题之后咧，香港好多 designer 啦，佢设计咗一啲好得意嘅家私啊，或者屋企可以玩嘅玩意啊。咁我哋一系列嘅作品咧，就会喺十二月喺广州某一个商场度展出嘅。 今次嘅 Design Inspire 咧，的而且确同之前嘅几届咧都好唔同啊，咁所以大家记住多多留意咯。今朝早唔该晒你 Peggy，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想知道更多详情，即上 hktdc.com 查询。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北季候风为华南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凌晨时分有七个地方录得低于摄氏10度，其中打鼓岭最低温只有6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夜温差较大。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疫苗可防止 Omicron 变种病毒发展为重症。另外，世卫流行病学专家科克浩夫承认 Omicron 可能较 Delta 变种病毒较具传染性，必须作最坏和最好的准备。预计几日内可获更多关于 Omicron 传播性的资料。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利用好现有设施拯救生命，即是拯救受 Omicron 变种病毒影响的性命。世卫认为旅游禁令不会阻止变种病毒传播，但就会影响生计。各国对旅客出发前和抵埗后的检测应该采取综合的措施。谭德赛强调，结束疫情是选择问题，并非靠运气。欧盟主要官员认为是时候考虑强制接种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在欧盟内鼓励考虑强制接种疫苗合适和可理解。强制接种疫苗由欧盟个别成员国决定实施，多个欧洲国家近期已经重新推行强制佩戴口罩和实施封禁，防范新型肺炎病例令医疗系统超负荷。另外， Omicron 变种病毒亦都正在欧洲蔓延。较早前，奥地利表明明年2月推行强制接种疫苗，德国考虑采取同样措施，希腊亦都计划向60岁以上人士推行强制接种疫苗。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谢曼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桑尼诺将共同主持美欧中国议题对话。有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双方将聚焦对华政策的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科技、人权、多边主义、虚假信息、安全等等，并讨论如何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与中国寻求展开以结果为导向的合作。台湾议题亦都预料是讨论事项。这名官员预计美欧将发表强而有力的联合声明，涵盖多项议题，反映美欧对中国看法日益趋同，中国的行为亦都越来越令人担忧。中方早前强调，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加强交流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又说愿意与欧方坦诚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在台湾问题上，中方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绝对不是国际关系的一张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3，日元112.9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8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23美元，卖出1781.76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半春园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半春园对出。咁喺大埔道去沙田，近住确德杰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 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刚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美林村车公庙路上回去青沙公路去沙田岭隧道方向都是挤塞，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那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对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集咧讲下八个民主政党作为参政党，佢哋有部分咧系加入咗政府嚟到发挥政治影响力，但更主要系通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政。因为相关概念咧就叫做统一战线，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嘅统一战线组织就叫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喺中国，除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他们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自工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这一些民主党派最主要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参政议政，但是他们亦都有可能通过加入政府去参加政治活动。例如自工党中央主席万钢教授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就曾经在2007年到2018年的时候担任过科学技术部部长。 中国的政党制度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套制度强调党派之间的合作，同一些实行政党选举带来政党之间竞争的多党制并不相同。 多党制强调是政党之间通过选举的竞争而择优，而多党合作制就更加强调集思广益，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包括参政、议政等等的方式，去得到更加好的管治以及是政策制定。例如刚才介绍的万钢教授所属的中国自工党，就是一个以归国华侨知识分子所组成作为代表的政党，在1925年由华侨社团在美国三藩市成立。 另外例如九三学社就集中了很多科学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至于中国农民民主党就是由一班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专家在1930年上海建立。这个党员的特色亦都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由一班教育、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所建立， 中国民主建国会就是代表着一些经济界的人士。至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就是由一班台湾籍的人士所组成。 而除了这几个具有比较鲜明专业特性的政党之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在建国之前一路和中国共产党有非常紧密的合作，进行推动革命事业，也都因为这些长期的合作形成了他们的紧密关系。所以在建国之后更加强调多党的合作制度，强调分享权力和一同参政议政，而没有行到强调竞争的多党制模式。 有大约3000人的全国人大每年都要召开会议的，而全国政协亦都是同期开会，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睇天气啦，今日天晴非常干燥啊，早上咧相当清凉嘅，最高气温大概咧20度到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啊，初时咧离岸风势咧清劲啊，展望啦，明日早上咧相当清凉啊，新界气温咧会显著较低啊，持续天晴啊，同埋非常干燥啊，留意翻啦，日夜温差较大啦，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呢套咧，佢横跨咗好多年啦。如果你呢一套冇睇过，照计你下一套都有机会睇过。如果你下一套都冇睇过咧，50年嚟。點都有一套睇過啦啩咁樣， 因為驚啊！通常一係呢啲開場白到最後，我都係話、哎、我冇睇過。對 唔 住， 如果照計嚟講，你應該細個嘅時候，你阿哥會逼你睇嘅喎。 係咩嚟噶？ 蒙面超人。 我成日咯， 系啦， 咁啊真系几细个喎嗰阵时， 但系就算你而家大个咗，你仍然有得睇嘅，因为佢喺50年里边咧系不断拍紧嘅，即系每一年就一个剧集咁样啦，咁啊换另一个古仔咁样，就不断喺度拍，就拍到而家。今年点解？今日点解攞出嚟讲咧？正值50周年啊！ 恭喜晒， 50年啦已经。 中国系咪睇足啊？我想问咁多集， 都睇唔足，睇唔足，睇咗90%到咧，睇唔足，有啲真系睇唔落去。 我认识嘅蒙面超人咧，就系着皮褛、电单车，你一定会话个个都着皮褛、电单车噶啦。但系咧有一集系佢绿色嘅咁样，我嗰集都好识力场噶，成只蒙面超人都绿色。我成长嘅年代，嗰一只究竟点叫咧？我想唔想搵翻 好多只 出嚟？我都想讲。O K， 但我想问咧，佢其实嗰、那个毛板系咪一只乌蝇嚟噶？即系蒙面超人， 你有冇留意正话咧？个空气停留咗一秒钟啊，冇人出个声啊，即系空气为你停留一秒啊。 定系 你 哋都唔知啊？ 我哋知道，但我哋特登唔讲，我唔想抹黑我哋嘅经典嘅人物。 你可唔可以？ 其实有啲，即系佢仲有其他虫喺度嘅，佢唔系净系得一款噶嘛。人哋都咁多年啦，点解又40年又剩咁样？咁你就知道，哇！佢冇理由乌蝇净系得一款噶嘛。 咁你呢个哦，呢个系主角。今日就 系 讲呢个。 呢个系咩？ 你哋摆明嘅 check 紧啦，唔知道啦。 好啦，咁先讲今日讲咧就第一套蒙面超人，即系1971年嘅时候，所以今年就50周年啦。咁呢一套咧就可以话系影响好深远嘅一套特摄片啦。咁咁有几个元素嘅，如果解释咗阿 Kitty 个疑问先啦。首先佢有几个元素咧。在早期的蒙面超人，即是超和系列里面是必定会出现的。首先他一定是一个改造人，就很奇怪的，永远改造的时候呢整身整晒是不整个路的。跟着他就会有他的即自己决定啊我要走啊，那又被他走得了。于是乎先就可以对抗邪恶组织啊。第二 佢變身一定要需要一條腰帶嘅。 嗯， 咁而家需要腰帶就因為即係要出玩具啦。咁、以前咧就係、真係佢有個腰帶，哦，原來因為嗰個有個風車，那個風車入去嘅時候咧就會推動到裏邊嘅原子爐，於是乎佢有能量啦。咁第三，一定要騎一架電單車嘅。點解要騎電單車呢？因為原作者石森章太郎咧，咁石森章太郎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最初創造《蒙面超人》嘅時候，希望有一個叫做寂寞的騎士嘅感覺。 Lighter 係啊 ，Lighter。咁所以咧，佢就會一個人騎住個電單車，電單車唔會坐兩個人噶嘛，即係佢唔會有人坐車尾噶嘛，就會好寂寞。一種感覺啦，咁所以佢每一次即係早期嘅蒙面超人，通常結束嘅畫面咧，都係見到個主角咧揸住個電單車喺條公路度遠去嘅，一好寂寞地咁樣走咗。好啦，咁另外咧就必定有條絲巾啦，因為70年代、你好興嗰陣時綁條絲巾喺條頸度嗰啲咁樣嘅設計噶嘛，即係就算唔係特攝片，就算一啲叫特務片，你都見到無端端有人綁條絲巾喺度 ，fashion 嚟 噶嘛。 我以為係佢唔知係咪笠個頭套咧， 遮住啊嘛， 遮住個膊口位。 唔係嘅，咁另外仲有頭一條兩條天線啦。好啦。咁仲話 嗰個竹蘇嚟噶嘛？ 竹蘇嚟嘅， 咁佢驚你唔明啊 ！Kitty 嘅疑問，究竟佢係乜嘢昆蟲咧？ 嗱，因為咧喺咁多個嗰啲咩鹹蛋超人啊、蒙面超人裏面咧，我自己咧係最中意蒙面超人嘅，純粹睇樣嘅啫，純粹睇樣。 你講佢變身前定變身後？ 咪變身後咯！我之前有隻手錶係蒙面超人嚟噶，係啊， 幾耐之前？ 中學咯， 佢係咧成年之前，好似兩三年前 禮拜啊， 嗰陣時買好貴㗎，佢成個都係一個蓋，即係成個頭咧就係嗰個蓋嚟嘅，跟住你揭開先 見到時間咁樣，有品味喎，點解你會買呢隻錶咧？ 咪因為嗰陣時興啊嘛， 咁有哥逼你戴嘅添。 咪有幾個超人嘅，即係有鹹蛋超人，好似有麵包超人嘅。咁我就揀咗蒙面超人，因為綠綠地色咧， 好襯衫係嘛？ 好襯衫。 你係因為你係唔想揀麵包超人，所以焗住揀蒙面超人啊？ 唔係，所以我嗰陣時就日日對住佢，我咪覺得佢就係一隻烏蠅咯。 唔係，其實佢係蝗蟲。即係如果只會跳嗰啲蝗蟲嚟做一個藍本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咁佢又係綠色啦，咁爭在深綠色定淺綠色啦，咁樣都用呢一個顏色，同埋佢必定有覆眼啊，即係對眼嘅覆眼呢、這個 好似睇到好多嘢， 好有氣勢係啊！ 我對上一次睇呢個蒙面超人已經係入卡嗰一代咯，嗰陣時都同你合作咩 Decado 啊，嗰個叫做即係有 Decado 係嘛？咁總之咧就係、入翻嗰張卡咧，你又可以捞翻嗰一代嘅蒙面超人嘅绝招同埋超必出嚟嘅咁样嘛？ 咁每一个年代都拍过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我哋分一个类别咧，即系最早期嘅，即系70年代啱啱开初嘅嗰阵时，日本嗰个年号叫做超和啊嘛，咁嗰阵时就叫做超和年代嘅蒙面超人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停拍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嘅，咁然之后咧再出翻嚟咧就叫做平成系列啦。咁平成咧又要分新平成。同埋舊平成啊，咁而家一路拍由平成開始再拍到而家咧，就已經拍咗20套啦，已經。 而家係咩令和年代？ 而家又去到令和年代咧，又拍咗三個咁樣咧。咁無論係邊一代都好啊，咁佢嘅變化其實都係特攝片啦，咁都係打啲邪惡組織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而家近代新拍嘅蒙面超人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變化，特別係講個古仔想講乜嘢？以前咧就可能會係即係全部都係總之每一集有個怪人出嚟打完，跟住拜拜，跟住走咗啦。咁然之後第二集遇事者咁樣啦。咁你變咗你睇留一集其實唔覺噶，因為佢每一集都有一個比較獨立啲嘅單元啊嘛。 佢同嗰啲五星戰隊嗰啲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製作模式嘅。 係噶。 不過近呢幾年即係鐘哥講得啱，就係佢變化好大，成個古仔立體咗啊。即係呢樣嘢都係令到我覺得喂大人都想睇咯。 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嗰個製作公司就係想同戰隊系列咧就有一個分別。戰隊系列咧就仍然都係偏向於小朋友，即係佢哋係好細路仔向，即係開心玩就得噶啦。蒙面超人咧。佢大約喺十幾年前開始咧，就想希望偏向於成人睇嘅，所以好着緊個劇情係點樣。 咁有啲咩係同成人可以聯繫到？ 有愛情線咯，首先 有愛情線啦，同埋係咪真係會見到有人死咗啦？以前呢啲片你唔會有人見到有人死嘅，就算你睇鹹蛋超人啦，喂打爛個城市，係 啊， 打爛個城市係唔會有人死嘅，你見唔到嘅。咁但係而家譬如蒙面超人，你真係會見到啊！ 真係殺咗一個人喎、啊，咁樣、嗯、即係會偏向於成人橋段嘅。咁、嗯、當然咧，唔係每一套都係咁樣，佢都有好多變化，亦都係變化當中嘅。咁有啲就仍然又突然之間走翻細路仔啦，有啲就偏向好成人啦，咁樣、嗯、即係變咗佢而家唔同每一年唔同出嚟嘅蒙面超人都有啲唔同嘅。咁另外咧，今日想講最舊嗰套咧、嗯，即係熊大龍啊、嗯，即係中文譯啊，即係當時嘅。麗的電視播嘅時候叫熊大龍，即係日文就係藤江宏啊嘛，飾演嗰個本香盲。藤江宏就係個演員啦，本香盲就係個角色名啦。咁今次嚟緊五十週年咧，佢有個特別版啦。咁呢個咧就係好有趣嘅，就揾翻當年嗰個演員，藤江宏佢飾演嘅角色叫做本香盲。佢而家最近拍緊一個新嘅版本，咁你又冇理由揾翻佢做啦。咁佢就揾咗佢個仔。 哦， 佢飾演翻佢當年嗰個角色， 薪、哦、火相傳喎、 哦，薪火相傳就係、是、 蒙面超人，你點估到咧？ 即係估佢唔到。 地位就話傳俾我哋， 係啊， 你蒙面超人都可以， 細侄仔啊。 咁佢呢個古仔，好彩 你其實交個面具俾佢， 好彩佢生到仔喎，如果唔係差唔到， 佢有個細侄，咁可能變咗個女咁 樣。喂，女都 OK 啊，其實我都覺得有陣時呢啲超級英雄咧、即係美國都係啦、你慢慢都要呢啲平權主義抬頭，可能蒙面超人都要整翻個女士啊。 咁而家即係當然嗰、那個佢嘅新呢一個特輯就未出街啊，咁、就係根據估計咧，就應該係佢個仔就飾演翻相同嘅角色，咁、但係呢個角色咧就係講佢五十年前嘅身份，咁即係正正就係等於個仔飾演翻以前個阿爸咯，係、 啊。 咁所以呢個咧都期待嘅。咁關於蒙面超人有好多嘢，可能講幾日都講唔曬。 係啊，佢哋之前啱啱日本又開咗一紮記者招待會，就係揾翻嗰啲頭幾代嘅蒙面超人出嚟， 係啊， 大家出嚟即係圍圍圍啊，咁樣傾下偈啊，又講下啲五十年有啲咩 kick off 啊。 係咪每一次其實都係光榮嚟咧、能夠即係演到呢一個蒙面超人？ 係嘅，嗱，當然咧，每一個被訪問嘅演員，即係曾經演過嘅，佢哋都話啦，即係如果可以作為蒙面超人嘅身份喺個現實世界裏邊咧，都會一種光榮啦。 有一位唔係咁講， 一個啫，同埋希望有一種嘅即係使命感啊，將呢個正義嘅信息帶俾呢個世界咁樣啦。咁同埋近代咧，你睇到如果從1971年開始到而家咧，其中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以前嘅蒙面超人通常系揾成熟嘅演员去做，而家嘅蒙面超人咧，大部分系小鲜肉， 童颜， 大部分。而最细嗰个咧就系阿菅田将辉，16岁嘅时候佢已经做蒙面超人， 系啊，佢拍嘅时候蒙面超人， 佢做蒙面超人噶，佢 周 腾系啊，周腾健都有做蒙面超人， 好多啊，做过。劍心 佐佐藤健咯，佐藤健就做蒙面超人电幕嗱，即系题外话，佐藤健咧系一个真系。好優秀嘅演員，因為我睇電王嘅時候，即係大約11、12年前啦，嗰一套嘅蒙面超人已經睇到佢唔係真係行出嚟得個樣啊，真係要靠演技。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 因為笠住個頭都可以演得到， 佢就 好好演技。 蒙咗面之後就唔係佢啦， 蒙咗面都係眼神交戲，你知唔知啊？ 但因為佢嗰個角色咧，佢成日有好多唔同嘅鬼怪上佢身啊，佢、每上咗佢身之後咧，佢就用另一個性格出現啊，所以基本上佢做一個角色其實係做緊。5个角色嘅，所以佢嗰种跳脱咧，好型，即系好厉害咯，做得。 蒙面超人香港好多 fans 啦，有啲变身比赛咧都好值得大家睇嘅， 系 做晒咁多代嘅变身咁。 系啦，50年啦，咁睇下佢嚟紧有啲咩新搞作啊！ Come on.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有一句说话唔知系真定假，不过成日都听人哋话酒后吐真言，到底系饮咗酒之后嗰、那个人有勇气壮咗胆讲真话，定还是酒真系有呢一种令人吐真言嘅魔力呢？不过呢啲都唔重要，今朝要讲嘅系酒后吐真言，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就想同大家讲啊，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放松。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你问我嗰日中午嗰阵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不办啊？你想睇我边数？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朝，冇个一朝，净系识听林志祥唱，爱到发笑。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MV 先由天公发到夜。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看。 头先讲到酒后吐真言，我自己就未试过啦，因为我系滴酒不沾嘅人嚟嘅。不过英文的而且确有一句说话叫做 In wine there is truth, In wine there is truth， 即系酒后吐真言嘅意思。顾物论你系饮咗酒之后壮胆，有勇气讲出心底话，亦或系酒精真系令人放松警惕，将自己嘅秘密讲晒出嚟，都要记住酒后吐真言。若果真系唔想俾人知道你好多秘密嘅话，可能你真系要远离酒精啦。记住啦 ，In wine there is truth. In wine there is truth.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

今个星期有我哋 Mira， 我系 Lawman， 我系 AK， 我系 Elton， 约定你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听子龙主持嘅 《慢动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呢曾经最多升520点的，但是受到美国疫情忧虑的影响下呢急转直下，全日收报34022点，要跌461点，高低波幅接近1000点，讲紧 Dow Jones 的一个波幅啊，标指方面呢要跌53点，纳斯达克指数跌得仲多，跌283点啊。即留意呢就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依然呢对提早收水呢保持开放的态度嘅，咁声称啦缩减买债计划呢不一定会对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更加重申啊联储局呢考虑加快呢缩减的行动是合适。咁话一讲合适啊，可能大家对个经济前景咧都好似唔太乐观咁啊，促使美股啊再跌得深啲啦。港股点睇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当然要讲下啲创业之道啦，咁请嚟呢呢个日式植物店嘅食品店嘅两位老板或者创办人呢同我哋分享下嘅，咁眼前呢有 Emily 同埋呢 Tonk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喂，我见到呢你哋所卖嘅植物呢都好和风啊，好想讲一句日文嘅咁样，就是我 hi 哟咁样，呢个 系 我唯一识嘅日文啦，咁但係点解一开始想用一个和风的形式做一间植物店，植物这样东西就是三点水跟着做责任的责字啦，就是因为收音机大家有什么植物啊，什么是植物啊，不知道植物我就听过这样，这样的意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先问 Emily， 为什么会创立一间和风的植物店，第二交给 Tonky 讲一下究竟植物店的植物是什么来的呢，这样好吗？ 好啊。咁講咗點解會搞個和風植物店先？其實我哋因為咁講啦，我哋其實我哋兩個原先咧都好中意日本嘅嘢嘅，好中意日本嘅飲食文化啦，兩個都好中意食奧馬卡西啦。咁而我哋咧其實見到咧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植物嘅，因為植物係日本嘅 terms 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咧有好多醃製嘅，譬如醃蘿蔔啊、醃橋頭啊嗰啲，我諗大家都食過，以至係西方咧醃青瓜都肯定你哋聽過噶啦，意大利醋醃青瓜。咁但係咧，但係喺香港咧就好少有一罐罐係真係日式嘅植物，咁所以我哋就想做一個咁樣嘅product 出嚟，得意啲咁樣推出俾香港人，係啦，同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植物嘅文化帶俾香港人嘅。 咁啊 ，Tonky， 我又問下你啊，即係呢間鋪頭成立咗幾耐咧？這個網店而一開始有冇諗住其實都係當實驗性質㗎咋？大家可能即係兩個 owner 咁攞嚿錢出嚟，咁即係亂笠，譬如30,000蚊每人 total， 你又攞3萬，佢又30,000蚊，攞60,000蚊。 價錢係咪唔需要講 嘅？咁輸曬係我打個譬如嘅啫，輸曬就冇啊，當你攞30蚊啦，30蚊好啲啦，唉，崩細啲嘅數目，咁啊輸曬就算咯。咁樣一開始係點樣去start up 一個 business 嘅咧？ 我答咗你個第一個問題先。其實我哋係上年12月31日成立嘅， 係 咁其實要講及點解要上年咧，係因為我哋 可能我哋本身個人都比較慢拍啊，我哋係真係推我哋線肉嘅，咁我哋覺得真係唔等得啦，就一定要想快啲推出我哋個植物俾更加多人去食，咁所以我 真係唔等得呢個宣傳，真係唔等得啦，唔 係因為 同埋喺美式嗰啲人 ，you can't wait， 等好多人都可以試到師傅嘅手勢咁，咁所以我哋就真係等唔切啦，就好想喺上年年尾我哋就正式成立咁。 我再推前多一格啊，其實你哋係咪植物愛好者而令到你哋諗起呢個店鋪咧？嗱，呢個好關鍵，即係我唔用植物啦，我用植木呢個字咧，就啱啱食翻個字啊。喂，我好中意砌植木嘅，咁啊砌下砌下啊，自己又買一盒草，一盒買，跟住一盒砌，跟住買下買下，成屋都係。哎、開鋪頭咯咁樣，即係等於你哋啊。 本身我係中意食開醃製嘅嘢嘅，咁你話日式我都有食過，咁港式嘅醃製我都有食過嘅。咁但係因為我同佢本身係同事啦，咁因為機緣巧合有一個機會，我哋有一個話題係講起嘢食咁樣。咁阿 Emily 咧就介紹咗佢識嗰個 Omakase 師傅，咁所以我哋就機緣巧合之下又識咗師傅，又試過佢手勢，所以我哋就覺得呢樣嘢喺市場上邊有 potential， 咁就想嘗試。將佢推出市場， 係，但個重點係你哋點樣去控制成本呢？我又想問一下啦。 其實控制成本咧，我哋有分幾樣啦。咁我哋最主要嘅控制成本嘅話，我哋有人手啦，我媽傾師傅嘅錢啦，咁助手錢啦，咁我哋有食材啦，同埋工場嘅錢。咁但係最重要咧，我哋都有個包裝嘅錢啦，都係啦，因為我哋嗰個 包裝係咪 Tonky 負責多少少？我想 運輸同包裝都 係咯，即係你自己攞咗自己屋企嘅七人車去做運 主力咯。但係我哋開始創業嘅途中，其實都真係有好多人幫我哋手嘅，咁可能去到運輸嗰 part 都有啲朋友可以幫到我哋咯，係啦。咁但係而家將會慢慢再smooth 啲嘅，將呢件事再做得好啲。 點解嘅？點樣 smooth 到啊？ 我哋將運輸嘅成本咧攤分咗落包落啲自取點度，係啦， 好好喎咁樣，即係已經慢慢由萌芽嘅個階段去到一個頗為成熟嘅階段先可以做到。 因為之前坦白講我哋開創初期咧係對於嗰啲點樣去 pick up 啊？點樣去攞貨？其實都真係用咗我哋自己嘅私人時間嘅，即係放工，我哋先至有個地方俾人去 pick up 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反而將呢樣嘢再慢慢點樣完善啲。學 Emily 話齋用一個可能傾多唔同嘅 pick up point 嚟到去做。咁其實又會令到我哋有多啲時間去投入翻喺呢個品牌入邊，再繼續點樣再推廣咁樣。 係咁啊透過剛才嘅節目，我估大家尤其是一啲初創者啊，或者一啲年輕人啦，諗住創業啦，其實都可以跟到一啲腳影嘅意思係，即係原來我煮嘢好食，或者我另一半煮嘢好食，我不如你都喺開個 IG shop 去買嘢啦，賣嘢啦。咁但係個重點係入面都牽涉好多千絲萬縷嘅程序。頭先講成本控制、食物安全品質，第三連送貨嗰個一樣嘢啦，係咪你可唔可以犧牲一對小情侶唔拍拖？即係我哋 time 禮拜六日完全係送貨、送貨、送貨啊！咁又得唔得咧？咁樣即係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咁唔係叫大家卻步嘅，但係做一門生意嘅時候，人 要諗埋呢一個位咯，冇錯。 係啊，點樣可以取到經啦？咁頭先我就講咗線上嘅部分咧，咁下一集翻嚟我哋就會講咧關於線下啦。咁啊，今上咧都好多唔同嘅市集喎。咁啊，我知道剛啱上一個禮拜咧，你都有一個頗為成功嘅市集。咁、那個市集，我覺得嗰個模式啊好有型啦。而你哋咧開始由日本嗰個植物咧慢慢擴展啦。擴展到去有唔同嘅 product 在面世啦，咁究竟係咩 product 呢？而會唔會嚟緊再有其他唔同嘅生產線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可以下一集同我哋分享下嘛。咁啊，今集咧多謝曬兩位分享，咁啊，下一集咧再請咧兩位咧同我哋傾下偈啊。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火和火柴，幸运地遇着 幸福为你。谁涉足爱情，抱或吻都变罪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早晨时间9:20，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 Jenny 吴若希《火和火柴》， 又是时候认识一下中国白酒啦。讲紧嘅中国白酒，其实都是在中国入边相当流行嘅，亦都是中国烧酒区别其他不同国家的酒最大的特点，就是蒸馏的方法。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烧酒主要原料都是高粱，因此亦都被称为高粱酒。只有极少数的中国烧酒不用高粱，而是用大米或者玉米做主要原料的。不过了解翻中国酒咧，通常度数都相当高啊，所以一杯起两杯止咁就够晒数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就拨通咗咪咪。早晨，咪咪。 早晨。 是咁啊！今日朝头早晨 Good Morning Call， 你有啲咩点唱呢？ 我有点唱俾我妈妈。 系点解嘅？妈妈生日？ 今日妈妈生日。就你10月28。 系。 82岁啊！ 哇，82岁，好福气、啊。 系啊，今日同佢庆祝生日啊。 系咁点样庆祝噶？冻冻地会唔会同佢？ 哥啊，家姐啊，同埋姐夫佢哋一齐去食饭咯。 吓食诶，你哋煮定系出去食啊？ 出去食， 嗯，出去食，咁啊食翻餐好嘅，咁啊同妈妈庆祝一个生日最紧要啦，而家 吓点唱咧？点心肝宝贝？ 心肝宝贝冇问题，我帮你播翻出嚟。 有咧，帮我点埋俾我家姐、三妈姐。 系 12月28。 12月28，12月尾。 12月28啊，新历嚟嘅。 哦，新历嚟嘅。 四哥咧，11月14日。 系。系。 祝佢生日快乐。 嗯，仲有冇？ 冇啦， 好咁啊，播翻只心肝宝贝俾你听， 系 多谢咪咪你嘅电话， 唔该晒， 拜拜， 祝个愉快啊，我哋 好，大家咁啊，拜拜。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哭。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迷 的你，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我没好好的身体，你我怎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今日夜晚电视部啊，三十一台有咩睇咧？问阿唱仔先。早晨啊，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好节目？ 首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就嚟選舉啊嘛，立法會選舉，咁啊，所以港台電視三十一都有一系列嘅相關節目嘅，咁啊，今晚7:05有呢個選戰2021地區直選論壇啦，咁啊，請嚟今晚咧請嚟香港島東嘅幾位候選人咧上嚟同大家咧介紹一下佢哋嘅政綱，咁啊，去到今晚9:30啦，就去到功能界別咯，就係選戰2021功能界別論壇。咁今晚咧就會邀請到咧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幾位候選人咧，又係分享下佢哋嘅唔同嘅睇法啦，對呢個政策上面嘅一啲嘅見解咁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如果睇翻8:00嘅時間，係咪有大師對談呢？ 冇錯啦，咁今晚8:00大師對談繼續請嚟啦，李燦榮同埋全燈法師做主持啦，咁分享下佢哋喺地上面嘅智慧啊。咁今晚佢哋嘅題目咧就係動機、過程、結果。咁 动机、过程、结果呢三样嘢边一样最重要呢？咁呢三样嘢系咪有真系有必然嘅关系呢？咁啊，我哋呢啲都市人啊，特别喺香港啊，好重视呢个效率噶嘛，定系重视结果又系咪真系好呢？咁啊，今晚八点钟听下两位大师点讲啦。 因为依家成个社会都鼓吹结果论啊嘛，系咪先？即系过程唔重要啊，成日都会讲呢一句啊。过程点会唔重要啊？如果唔系唔使读书啦，系咪先？ 咪系咯 啊！过程，所以呢个都要睇下大师对谈啊，可唔可以有啲真智慧可以出到啊？ 动机系最容易忽视的，你有冇发觉啊？ 系啊， 因为呢个社会一定系动机最容易忽视，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吓。 咁啊，去到今晚十点钟啦，悠游在四方，继续带嚟呢个超级人类呢个系列啦。咁啊，主持人长跑侠阿鲁尔啊，周围去啦，去匀全世界去探访嗰啲超级人类嘅族群。咁啊，今晚咧去咗好远，去到北极圈探访啲萨米族人啊，萨米人，萨米族人有啲咩超级能力嘅咧？好简单嘅， 就系萨米啊， 就系抵得冷啊！ 吓，哦， 抵得好冷，有几冷咧？就系萨米人身处嘅地方咧，系大约摄氏零下大约五十度嘅。 哇，好劲喎！咁样真系， 我哋而家十五度左右咧，都哗哗声噶嘛， 系咯， 鼠鼠声噶嘛，喂，佢哋五十度零下， 系零下五十度，北极熊都嗌冻啦，零下五十度， 系啊，真系唔知道有咩保暖嘅方法，定还是个基因已经突变咗咧，已经成为嗰个御寒能力好高噶， 定系有萨米人气功嘅咧？等我学下先，嗬， 唔系萨米人啊，萨雅人添啊，可能 变晒身啊，佢哋 超级萨雅人添啊，仲可能。变咗系咪啊？有冇机会咁样？ 今晚一齐睇下佢哋究竟系点样，有咩方法抵得冷啦吓？今晚十点钟啊， 系啊，咁啊，暖粒粒啊，唔好周围走啦，留喺屋企咧就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就系、是、一个最好嘅节目啦。咁啊，今日早上唔该晒阿畅 ，thank you， 阿畅，拜拜。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表示，安倍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错误言论，初步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衅中国主权，悍然为台独势力撑腰，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中方坚决反对，强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吸取教训，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中方引述徐秀夫说，重视中方交涉，会立即报告日本政府。安倍昨日向台湾一个论坛发表视像演说，提到如果大陆攻击台湾，日本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又支持台北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内地昨日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其余20宗是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再多35人康复出院。内地累计98,897宗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93,300人康复出院。南韩的新冠疫情恶化，单日再多5266人确诊，重症患者人数达到733人，两项数字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同日新增47宗死亡病例。当局昨日公布发现5宗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个案，患者包括一对近日从尼日利亚入境的夫妇，他们的一名朋友以及两名从海外入境的人士。俄罗斯要求部分美国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在下个月底前离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在莫斯科工作三年以上的美国大使馆雇员必须在下个月31日前离境，表明是回应美国以超过逗留期限为由驱逐俄方人员。发言人又说，除非美国在明年7月1日前放弃有关政策，否则会有更多美国在俄雇员需要离开。俄罗斯驻美大使上星期表示，27名俄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会在1月30日离开。 美国解释这批俄国外交官并非被驱逐出境，而是逗留美国的时间超出三年的新限制。国务院发言人说，华府在一年几前通知俄罗斯，俄国外交官只能够在美国停留三年，但之后可以由其他外交官替代。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67点，跌91点，成交金额16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3点，跌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电力3.83元，跌5.1元 ；ESR 24.35元，系跌1元；阿里巴巴120.5元，跌5.2元；腾讯控股466.2元，跌2.6元；港交所432元，跌2.8元；友邦保险82.35元，跌5仙；云音乐今日新上市报205元；美团242.2元，跌2.4元；京东集团337.6元，跌3.8元；哔哩哔哩492.4元，跌27.1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3，日元113.02，瑞士法郎0.92，加元1.282，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4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11美元，卖出178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弥敦道。重复多次，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对出。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咁至于较早前丽桥，即系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丽桥去尖沙咀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头先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去元洲仔咧就系九龙方向嘅，去元洲仔咧呢一段路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马窝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马窝。反方向去上水咧，近住梅树坑呢一段嘅交通意外就虽然清理好啦，呢一段路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嗰段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Jenny Happy Birthday， 个生日蛋糕是不是好漂亮呢？快点吹蜡烛先啦！哦，哇，莫莉啊，呢度仲装修紧，好多严物品噶，火和火柴都好危险噶。 切个生日蛋糕啫，有冇咁严重啊？ 喂，系严重噶。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避免火警意外生，处理严物品要小心。我系 Jenny 吴若希， 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12月5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今朝我想讲，唔知系乜都要排。你有冇去过一啲铺头，里面堆到好多货品，摆得杂乱无章，入到去都未必咁容易揾到你想揾嘅嘢。如果你身形稍为庞大啲，未必行得到添。有时候我都会问，唔系咁大间铺面，点解要摆咁多货呢？有一次有个行家话我知，佢话呢啲铺头系专登嘅。因为令到客人入到去好似有一种寻宝嘅感觉。不过疫情期间非常时期，呢啲铺头都会执得事事正正，预留足够嘅空间，等大家行嘅时候距离都唔会太接近。仲有一种应对方法，就係迟啲开铺，早啲闩门。话说平时我去开一啲铺头，呢啲铺头通常好多人会喺午饭时间去行一转，即系话午饭时间特别多人。由于老板唔想咁多人聚集，于是佢就喺午饭时间差唔多完嘅时候先开，宁愿赚少啲，等客人唔好聚集，真系用心良苦。不过有啲客人每日都行，唔行就唔舒服，宁愿行得几分钟都好都要行。但係食饭时间未必配合到。好多人食完饭都仲未到佢嘅开铺时间。所以出现咗一个现象，大家食完饭情愿喺嗰度排队等佢开门。因为要争取时间，行得一阵得一阵。是咁的，当日我都有去门口排队。排下排下，自然就人多㗎啦。铺头嘅门面冇乜特别，知道呢间铺头存在嘅人自然就会知道，但係亦都未必个个知道呢间铺头其实係卖乜嘢。事情就发生。喺我前面排緊队嘅大约有20人，一个跟一个。我身旁有位阿叔经过，佢本来已经行过咗，但係佢见到有咁多人喺度排队， 可能佢会觉得好出奇、哦。跟住佢回过几步走嚟再望，然后佢问我：喂，你哋排乜嘢啊？系咪有好嘢卖啊？我听到呢一句，内心即刻有一种莫名嘅反应。唔通真系见有人排队，大家就会好惊执输，于是点都要排埋一份。就算唔知里边系卖乜嘢，惊蚀底，见到有人排队，即刻冲埋去排咯。又系嗰句，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情愿排咗先。呢位阿叔好明显唔知道呢间铺头卖乜嘢啦。我呢个莫名嘅反应就系嚟自。我应该点答佢呢？阿叔见我唔出声，佢再追问多一句：系咪有好嘢卖呀？咁多人排队，梗系有好嘢啦。然后我好认真同佢讲：先生，其实呢度系玩具铺，卖玩具噶。阿叔听我讲完呢句之后，只系抛得一个单字，然后走咗。当然我相信佢呢个单字冇理由系讲俾我听啩。不过都系嗰句，唔系个个去排你就要排，唔系个个做你就要做㗎。睇清楚先啦嘛。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过一秒钟，匆匆转身卡紧的脚步，而床上多么冰冻，醒起这不过断续的梦，情在昨天早告终，想舒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心思真不可以再随便靠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只是为你写的。当初影踪，只好飞车到野外探求，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 就是夜迷宫， 健威健威，以后我会拍多啲片摆上网噶啦，因为咧唔会再见到有人 dislike 我啊！ 吓，个 dislike 仲喺度，不过只系人哋睇唔到，但系你自己都睇到噶。 系嘅咩？ 系啊，个掣仲喺度，只不过数字唔公开啫嘛。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讲下一个煲啊，一 个 煲啊，天气冻冻地咧喺屋企食个煲咧，其实咧好搞笑，有时候我会觉得，今日你喺屋企食嗰啲煲咧，同出面食嗰啲煲咧都系好唔同嘅。人哋出面食嗰啲煲咧，可能真系成个煲去到即系整热噶嘛，连个煲都热噶嘛， 系啱嘅。 咁但系屋企咧，好可能你好多时个工序咧系炒热咗啊， 先放翻落去个铁铸锅嗰度， 铸铁锅嗰度， 铸铁锅嗰度系嘛？ 系啦，咁但系都可以保到暖嘅，咁但系就有少少唔同咯。 嗯， 咁啊今朝早咧。讲下呢个锅咧，我自己觉得几容易整，同埋咧都几香口嘅野味嘅，就 系 花雕鸡煲啦。 哇，咁高难度？ 边个高难度啊？就系花雕同埋鸡咗。 讲啊，梗系易啦，系咪先？ 好简单嘅材料，好简单嘅。 讲嚟听下先。 好，咁啊讲下嗰个做法先啦。咁首先咧，啲鸡咧就要攞嗰啲腌料腌咗佢先啦，都系嗰啲胡椒粉啊、麻油啊咁少少嗰啲腌料就腌咗佢，咁咧我就会用枝竹嘅，因为通常一做呢啲煲咧，嗰啲汁咧 索味， 索味系好正嘅。咁同埋之前咧，我喺街市咧发现佢而家有一个，我唔知道你打边炉有冇食过，佢系一串咧串住嗰啲风琴嘅风琴，好似风琴咁样嘅豆泡， 系啊。即豆品啦，你唔知点形容佢系咪豆泼嘅，总之就系平时喺豆品店会买到嘅，跟住就串住一串风琴咁样，就摆落去打边炉，长条形嘅。 系啦，佢质地就豆泼咁样款，不过只不过长条形，好似风琴式咁样。哇，那个要嚟索汁真系不得了，系索好多汁嘅。咁你可以用嗰个又得，用枝竹又得啦。如果你用枝竹咧，就记得要浸，预先浸软咗先。咁好啦，腌好咗啲鸡咧，就可以摆落个镬嗰度咧，就炒一炒香佢啦，同埋落啲姜啊。落啲葱啊，咁样爆香咗佢先，跟住就落啲鸡咧，两边煎到佢金黄，系啦，咁然后咧就可以落其他嘅调味料啦，咁啊包括有最唔少得嘅就系花雕酒啦，花雕酒啦，少少豆瓣酱啦，少少生抽啦，少少玫瑰露酒啦，咁亦都系会令到成件事好香嘅。 喂，都真系要落几多唔同嘅酒，你又要落啲玫瑰露， 系啊，你平时煮开餸咧，厨房有一支。二支就系呢啲时候用噶啦，咁跟住你就喺呢个时候就放埋嗰啲吸汁嘅枝竹啦，又或者系嗰啲豆泡串啊咁落去一齐就兜一兜佢，咁你可以试一试味，如果你觉得比较咸咧，你可以落少少水添嘅，咁你就煮佢五分钟咁样啦，慢慢等佢一路索一路吸咁样，咁最后咧你就可以加埋啲芫茜啊、葱花喺面咁样， 几指都啱，我觉得呢一个都可以摆落去， 系啊，咁有啲酒香咁样暖一暖身。 是啊，挺好啊，通常冬天我会吃一个客家人的送菜叫 叫黄酒煮鸡。 哦，呢、這个我都好鍾意。你有冇试过用黄酒煮鸡嚟打边炉啊？ 有啊。 超正真係。 係啊。係、啊。开心囉。开心囉。 药食。 药食囉。药食。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呢，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咁啊最近就係、因为天气凉咗啦，行山嘅好季节啦，係咪好啦，除咗行山之外呢，仲有好多呢、郊游嘅活动啊，甚至乎户外活动大家都鍾意嘅。如果你鍾意室内运动嘅或者鍾意 shopping 嘅，见到好多得意嘅嘢呢，咁你又可以即係上网揾下，学识多啲，咁增广见闻多啲啦。咁但係呢，有阵时譬如好似我自己咁啦，如果听众鍾意我好多同我一样嘅鍾意啲户外活动嘅时候，你发觉呢，如果出到去郊外地方有好多嘅花草树木，你未必识啊，未必认知佢嗰个样㗎嘛。好啦，假如蒲公英咁，我攞蒲公英做例子啦。啊，见到有啲植物好得意咁，白色嘅有好多毛毛喺度嘅。啊，出去佢会飞走㗎喎，咁我哋虽然识蒲公英啫，但可能未必个个识嘛，或者有啲新嘅品种呢，咁你唔识咁点算呢咁样。好啦，有几个办法嘅。 係咪而家有啲手机 app 可以影低佢呀？ 冇错，就係、是、手机 app 啦。不过呢，手机 app 就唔係话个个都 work 嘅。咁我自己呢试咗个，有一个係免费嘅。其实呢个呢就唔係淨係針對植物。例如係你影张相，跟住呢你就放喺呢个 app 入面呢，任何东西都得嘅。咁例如例如 Barbie 咁样啦。咁佢今日带咗， 即系影芭比都得。 我以为你想话用个手机 app 嚟 detect 下呢个边个，有冇啲咁嘅情？ 跟住即刻佢个维基出嚟， 就出咗芭比林慧咁。 戴住口罩我就未必 check 到啦。咁 人面辨识功能嚟喎呢个。 佢而家嗰个未必净系人脸啊，因为我话植物啊嘛。咁假如咧我系影一朵玫瑰花嘅话咧，佢会因应住嗰个玫瑰花个花朵个轮廓同埋佢个颜色咧，去到话翻俾我听，到底佢嗰个品种喺边度？然后佢帮我 search 晒有关呢一个系列嘅所有资料嘅。例如我喺行山嘅时候，我会见到一啲好特别嘅菇菌类啊，因为香港都好多菇菌类噶嘛。咁你老实讲啊，嗰啲菇边度认得咁多啊？系咪先？咁我净系知道咩就唔好掂佢，唔好攞嚟摘佢，唔好煮佢咁样，继续摆翻佢喺嗰度咁样。好啦，咁我就会用个手机咧，就开个 app 出嚟咧，一影相咧，佢真系可以帮我揾得翻咧呢一种个菇个名啦，佢生长嘅年份啊，即系佢大概边个月会出现啊，好多 details 嘅嘢咧都可以出到嚟嘅。好啦，除咗植物之外咧，例如狗仔咁样，影我屋企只狗仔咧，跟住佢就会话啊呢一种嘅狗咧个品种系啲乜嘢啊，有好多唔同嘅资料啊，你可以 search 相啦，可以 search 佢嘅片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喂学术啲嘅又得唔得咧咁样，都得噶、哦。我试过咧就系、是、影一啲譬如文艺用品啊、文具啊咩都好啦，咁佢又可以帮你揾翻晒所有嘅嘢。即系话其实而家呢一啲嘅叫做 I T 系统咧，未必净系需要用一个文字去到搜寻我哋想要揾嘅嘢，而令到我哋唔識嘅嘢呢，原來都已經可以由佢哋嗰個 AI 呢延伸到去幫我哋 search 到我哋想要嘅嘢啦。咁呢個呢就可以幫助到呢，例如我呢啲呢，譬如我鍾意行山嘅，但我對植物唔認識㗎嘛，咁我咪可以透過呢啲嘅軟件呢，因為唔使錢㗎嘛，透過呢啲軟件呢，我就可以好快脆令到我對於大自然嘅認知多咗。甚至乎呢，就係如果我鍾意影雀仔嘅，咁啲雀仔又我淨係識麻雀啊、白鴿啊咁樣嘅啫嘛，烏鴉咁樣。咁如果你話啲喂好靚喎啲雀，咁我又真係影到相喎。影到相之後咧，我即刻放喺個 app 入面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刻分別出呢一種嘅雀仔咧係邊一種嘅雀啦。咁你咪變咗，你發覺喺生活入面咧有好多嘢你學得好快。例如我行書局都得嘅。我見到呢一本書啊，我點樣可以知道呢本書更加多嘅嘢咧？ 就揭開佢啦。 係啦，就揭好，好似就係想放隻大笨象入去個雪櫃入邊一樣。係啦，咁我咧就可以呢本書嘅封面，假如佢法文嚟嘅，咁我唔識法文啦，我連打個 keyboard 我都唔知道法文點打咁個 keyboard。咁我都可以影張相，佢就會將有關呢一本書所有嘅資料啊，或者個大綱啊，甚至乎佢有好多唔同嘅譯本嘅，例如原來有中文有英文譯本嘅，咁我都可以上網即刻揾得翻曬。咁所以呢一類嘅軟件咧，我發覺大家都可以咧自己試下上網找 多。有冇啲咩關鍵字可以揾到呢啲軟件啊？ 好簡單嘅，其實就係 Google Lens。 OK， 系啦，咁你只要开呢一个嘅 app 嘅时候，因为费用全面啦，咁你只系开咗佢之后，佢有个 camera， 即系佢有个镜头， 或者你都可以輸入文字嘅。咁、如果我用得佢嘅，我梗係用佢嗰個相機嘅攝錄系統啦，一撳個掣，然後我想揾嘅全部出曬嚟啦，係啦，就算係譬如電話型號啊。我一啲小朋友嘅用品，例如我想买个奶嘴嘅、我影一影个奶嘴咧，佢已经可以揾翻晒相关奶嘴嘅嘢出嚟、你要买又得，你要研究奶嘴又得，咁、所以咧都好方便啊！即系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嚟讲，样样嘢都唔识嘅，可以变成样样嘢都识啦。 系咯，唔使估估下啦。譬如有阵时行山咁见到啲花，啊呢、這个好靓啊，跟住话边个话咩花嚟噶咁样，咁佢我好似系咩花，哦系啊系啊，咁跟住你就过咗噶啦。 同埋可以认叻啊，我觉得。 冇错啦， 可以话俾你听，你唔识唔紧要，我上网 check check 先。 行完山之后咧，你就算识 hashtag 你都识得打翻个名出嚟。 系啊，好博学咁， 咁先型啊嘛。 系啊，又行山又学嘢又正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